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骚快活人， 天气热到晕陀陀，靓女都变咗阿婆。我系小张张， 我系瑞瑞 Sarah 小瑞。 万强回归，誓要直捣黄龙。 回归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喂，点解我话靓女变阿婆？ 佢回归啊！上个礼拜三佢冇翻嚟。 因为我见到咧，今朝突然间街上面见到，诶、个个靓女揸把遮，我谂佢落雨咩？啊，唔系，其实如果而家呢个年代咧，揸把遮咧，可能同以前有啲唔同。以前咧，就啲阿婆婆先会揸把遮， 而家 晒咧就 系遮太阳， 系啦，都系啱嘅。好啦，先我哋三小时节目，三一度气温啊，相对湿度77%。部分时间有阳光炎热两阵嘅骤雨，未来数天天晴，天气酷热啦。I'ma drop a solo tip, something for the honeys in the crowd. Let me hear it, so I can turn the party out till tomorrow afternoon. 'Cause when I grip my stills, no one leaves the room. So tell me, can you feel the mass girls coming with the fever, fever, fever?Staying Alive 啊，以 BG 嘅呢首歌曲，加埋有 Rap Talk， 10:16，听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啊！呢一首特別混音嘅版本，好似呢幾日嘅天氣咁咧，熱都非常之緊要嚇。咁啊，活喺呢個都市裏邊咧，大家咧每一天咧，除咗熱之外，有一樣嘢一定會做嘅就係咩？消費買嘢咁樣。大家有冇諗過咧？其實你嘅消費咧，有幾多係真係你好主動啊？定係會代入呢一個消費嘅心理學裏邊去令到你買咗或者買多咗咧？咁樣咁啊，睇咗一篇文章，其實講消費嘅心理。营运里面一啲嘅手法啦，咁我相信咧每一样嘢，大家睇就会觉得系咁样嘅。第一样嘢咧，佢话令人买多啲就系唔好收佢运费，咁所以而家现代咧网购咧，尤其是有一个叫做免运费， 即系满五百就免运费。 嗱，佢免满五百啦，跟住你可能有储分，储，去到某一个位咧，阿马少华先生，你而家咧已经系一个叫做专柜客户啦，你而家咧免，去200蚊咧就已经免运费啊，咁你再买喎， 延伸咗嘅就佢会令到你嘅话，其实原先就 系 你系啊，唔系买多咗，为咗佢个免运费咯， 免 运，其实佢就好可能你即系买一样嘢就127蚊，但因为有200蚊免运费嘅话咧，其实你再使多咗第二样嘅嘢嘅啫，其实你系唔想买嘅， 你系储单嘅啫，即系你系掟埋落去咁样嘅啫，系啦。咁同埋而家啲免运费咧，通常唔系好细嘅金额。我见我最近有一个好细嘅咧，系100蚊都免运费。 嗯， 系啊，咁嗰个我见佢最细嘅个额嚟噶啦，100蚊。 但系有时啲运费好似都几贵， 贵 夸张噶。 我嗰日咧，我想买本书，响网嗰度睇，譬如话100蚊啦，街边啦，系咪100蚊本书咁啦？哇，佢运费系30蚊。 系啊， 好贵， 所以你咪 唔买， 所以你咪会储咯，你会再买多几样嘢，令到佢唔使运费咯。感觉上你好似抵咗，但系其实佢卖多咗嘢咯。 我最近又好少买嘢咯， 系咪 好少？好少喺网嗰度买，但系我净系知道， 我不嬲都唔系好中意喺网买嘢， 系嘛？ 系啊，因为有时货不对版啊， 系啊，哇，系， 同埋有啲嘢系 市又吓死人， 唔可以喺网度买嘅，例如系可能你讲紧嘅就 系 买 鞋 啊， 真 系万万 不可啊，万万不可啊，真 系 中伏啊！ 买一对嗰嚟咗两只左脚，我都试过，真系爆啦！ 喂，但系嗱，你讲鞋咧，咁啊跳去另一栏啦，有一样嘢咧，亦都系鼓励咗你。算啦，喺唔好肯定嗱，鞋都系嘅，我都中伏几次。咁咧喺唔系好肯定嘅情况，你都会买咗先。系咩咧？就系、是、可以退货，即系无条件退货。 诶、我都唔搞， 唔 搞， 我唔会， 唔得系嘛？呢个系 退货对于我嚟讲唔系一个吸引力， hit到我嘅。因为咧，我最初谂啊，其实系唔系啱咧？算啦，嚟咗如果真系唔得，退翻去咯咁样。 结果你点啊？ 真系要退啊，因为佢太细啊，我尝试俾屋企。即係啲，因為係一啲中性嘅波鞋，咁我嘗試俾我屋企我太太啊女，咁佢哋都唔係好中意，咁算啦，咪退咗佢啦。 梗係唔中意啦，你嘅 taste 我都唔中意啦。喂，我讲事实咯，你笑乜嘢？咩意思啊？ 我系认同啊，我系认同我，因为 case 呢架嘢真系好难讲。就算你话白鞋， 系 咪 系真系啊？有啲人中意咁，系呢个事实嚟嘅。 冇错冇错。 但系我谂男士同女士嗰、那个嗰、那个 取向 系啊，唔同 系嘅系嘅。好啦，下一个咧叫个性化推荐，即系话马少云先生，你最近买咗好多呢样嘢。嗱、我哋仲有类似嘅、 你可能喜欢， 你可能喜欢， 即系。你買呢樣嘅同時咧，有人買埋其他呢啲嘢啦。 男英文嘅叫 you may also like， 要咪 一 行 咁樣噶嘛 ？dislike 走出嚟噶嘛？ 係 啊，我唔會， 得唔得咧？吸引唔到你， 吸引唔到我。 哦， 係啊，真係唔會。 如果咁講法，我哋兩個應該唔係啲好衝動買嘢嘅人，係嘛？ 唔係，真係唔係。 嗱，我覺得咁樣，我咧如果你話喺網上一啲都唔衝動，我係成日都睇完又睇，睇完又睇。佢有時佢有一浪都會噶嘛，就係看完又。看噶嘛，其实我就系好多看完又看，睇完一轮之后，我就觉得嘅就系都系唔买，因为咧有时有好多嘢好难讲嘅，就系佢嗰个质地个问题。 系啊，我真系觉得系。 咁啱咧，我琴日咧就谂住啊，不如买一啲平替嘅嘢。平替嘅嘢就系你好简单嘅啫，你网购你一定知道嘅，譬如可能你打一个嘅就 系 你自己买开嘅一个牌子，跟住佢就会话俾你听嘅就系同边个同款，同边个明星同款，或者系平替嘅，佢就会有一辣咁样就走晒出嚟噶啦。 系。 咁跟住我就觉得系啊。冇錯啊！睇人哋嘅耳仔就話好睇啫，但係你自己嘅耳買耳環啊，係啦，咁你自己會唔會好睇咧？ 你嘅性格啊， 冇錯。同埋一樣嘢嘅就係話，其實咧個質地呢啲咁嘅嘢嘅話係好重要嘅，係啦。特別你講緊嘅就係嗰啲比較簡潔啲嘅一啲design咧，就更加緊要嘅就係你嘅質地係點樣。如果你嘅質地係削嘅咧。 我只能用呢个字去形容， 轻飘飘嘅，好流咁啊， 冇重量嘅咧，你就会觉得嘅就系，就算我要用百几蚊嚟去平替一对，可能系要喺出边嗰度系千几蚊嘅耳环都好咧，到最后尾嘅时候，其实你 系 嘥咗个百几蚊， 即 系 你都唔会用嘅， 你系会戴一次，你系唔会再戴嘅。 阵间又挛咗啊，你就好核突噶啦， 我有试过， 太软啦，太挛。 我试过有一次就系好简单啫，买一个圆圈嘅耳环，买翻嚟之后嘅话咧，我翻到去嗰只咧，后边嗰一橛冇咗，嗰只就甩咗，我都唔知道啊！哇， 好嬲 你谂下我几尴尬啊！有几多人原来见到佢就哇，你又戴只耳环得前边嘅啫，后边系冇啊， 道具戒指、道具耳环， 哇，嬲到我怕！ 你话系 fashion 做咩？ 是啫，但是我不是那隻嚟的嘛，因为这一边的就是完整的嘛，左边那个我就剩下一半咯。 好麻烦。 是啊，那隻甩了个扣啊后面。哇，那次之后的话我真的以后都不会再玩这个游玩。 喂，另外一样东西就是叫折扣券。最近呢我买一间寿司的连锁店啦，这 样。我以为你买晒成间寿司。 不是，其实基本上他都几多在网上买东西。 这个不是网上。 不是，我听你讲为你买衫，是啦，同埋就在网上 order 东西。会都多嘅，系啊系，所以有时我都会。 其实你嘅人生，你嘅人生咁唔开心，系会唔会系因为 我人生好开心， 自己 有你陪我，好开心。 我唔开心咧， 系啊，你逼我你陪你唔开心， 系啊，点咧点咧， 系啊，即系会唔会因为其实你个生活个系嘛个方法啊错咗咧？ 你个寿司听下先， 因为我成日中伏啊嘛， 系啊， 你仲去用呢种咁嘅系啦，做乜方式？ 唔系寿司店咧，就系佢入。咗嗰日，即其实佢唔系第一次用呢个方法噶啦。 有入会啊！ 你买五蟹唔使入会，譬如你买100蚊定200蚊，我唔记得，可以200蚊，200蚊佢系送一扎嘅嗰啲 coupon 俾你，一扎意思即系 冇用嘅，一扎意思快邮票咁啊嘛，你逐间啲啊饮味先系扣2蚊， 系啊系啊， 买汉堡包又扣1蚊嗰啲咧，我唔 系啊。 咁你要咁谂啊，如果你冇咗佢，你佢最高系扣18蚊嘅，即系有一格系叫扣18蚊， 系 咁咯。咁你 咁你为咗扣18蚊嘅话，你买多咗几多？ 咁我又唔系 食嘅嘢， 我又唔系，我系买完之后先知道，哦，原来有啊，咁样啫。咁但系即刻都用到嗱，我最唔中意就系。送个 coupon 俾你，不如下次先用。 下次满嗰啲先 系啊，我就唔系好中意。你即刻可以用咧，咁我觉得好似即刻受惠咗。 咁如果系咁嘅话，点解佢唔即刻俾个优惠你咧？ 嗯， 即系譬如你扣18蚊嘅，系啦，成件 事 系啦，你俾个九折，我简简单单，你又唔好再俾啲咁嘅 coupon 我，跟住又成手啲纸咁做乜嘢咧？ 系啊，又细张，我都 系，同埋咧有个可能性 咧，袋住佢啊， 有个可能性就系你会唔见咗呢张纸，于是你。下次你就 唔見就算啦， 我就係想你咁啫嘛。 係啊，係啊，係啊，真係啊！唔通你又揾個透明膠袋仔入住佢？ 我真係見過有啲朋友係咁噶， 我有啊， 係啊，一個透明膠袋， 幾個膠袋啊？呢一間 A 餐廳就呢一袋，B 餐廳呢一個袋啊。 我有啲朋友啊，埋單嘅時候咧就話：咩銀行有冇資格？我冇。咁另外咩銀行有冇錢？逐間問嘅，因為有啲有銀行嘅卡咧， 我知 有折扣嘅，我又好少用呢樣嘢啦。 咁有啲真係幾吸引嘅，我見過有啲信用卡咧可以7折嘅成個套餐。 我從來都唔相信呢啲嘢嘅，我覺得羊毛出在羊身上，佢總有其他啲咁嘅嘢，即係佢一定係計嗰條數。如果唔係，我成日都打折扣又俾 coupon， 跟住唔知送啲咩俾你嘅話，佢執笠啦。 嗱，最後一樣嘢咧， 簡單 其實好有用嘅，但係咧其實對佢嚟講咧，或者係好或者係唔好嚇，雙刃刀就係話咧有。嗰啲叫用過嘅人嘅留低嘅 feedback， 唔知你睇唔睇啦嚇？ 睇， 即係我會睇嘅。 有 啲會睇， 有啲唔係真 嘅，都係嘛嗱。 有啲係假嘅， 有啲 係 寫 嘅， 揾人寫嘅， 揾人寫讚嗰啲通 常都 係寫 手。你唔知㗎。 係啊，彈嗰啲 讚有彈， 彈嗰啲係對手寫。 冇錯，所以都係人哋寫嘅，都唔係真係嗰啲顧客嘅 comment。 即 係 等於梁咪咪離開你自己個人帳户咧， 冇錯。 我唔 like 你咧，我就寫你㗎啦，係 啊。 即係都唔好信， 梗係唔信啦，真係。 你要好，即係係啊，你要。唔係咁容易， 但我都有留過言嘅喎，我用完好與唔好，我都會留言嘅喎，即係我寫係真 嘅 喎， 有一定有真嘅， 要識翻， 係啦，係啦，假嘅都比較多嘅。 總之每日做個精明消費者，你今日咧風騷師打犀利，帶嚟一啲好特別嘅， 哇，好大壓力啊！ 點解咧？ 唔知啊，佢哋嗰啲音樂係 啊， 聽 識啊嘛。 但係要讚一讚嘅就我哋嘅風騷師打非常之認真， 冇錯。 因為其實琴日喺我哋個 group 嗰度嘅話咧，哇，係咁樣喺度咧，同阿 Austin 哥哥喺度咧，係啊係咧，哇，講嚟講去講嚟講講嚟，其實佢真係好犀利，我完全答唔到， 我想插嘴啊， 佢想講嗰啲歌，我完全唔識。 K-pop 咩嚟 㗎？好，留意一陣間啊，風騷師打12:00出現。 10:29，啱啱电力第头嘅风骚人，一个叫 No Limit。天气炎热啦，沙一度嘅温差10度，晚至75嘅，饮多啲水啊！听住我哋嘅香港电力第头，一路陪住你至晏昼1:00，先听10:30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房协今年四月起扩大富户政策的覆盖范围，发出近2000份申报表给相关住户，至今收回大约99%申报表，当中有10户由于家庭入息超出限額等原因願意交回單位，另外有2户在申報表中表明有住宅物業已經交回單位和遷出。房協總監潘元坊在一個電台節目說，去年全年收到大約85宗舉報，今年頭5個月已經收到150多宗舉報，數字接近去年全年的1倍，預計舉報數字會增長得很快，而房協在收到舉報後會進行調查，以確定相關租戶是否違反租約。他強調房協打擊濫用公屋不放鬆和不手軟，目的是希望公屋資源得以善用，分配給真正有需要的市民。港交所在9月23日起實施惡劣天氣下不停市的安排。處理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陳浩廉說，環球主要市場不會因為惡劣天氣而停市，只有香港是這樣。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投資者在惡劣天氣下無法就環球市況作出投資決定和交易，而不少公司是兩地上市，如果停市在香港做不到股票交易，會造成不對稱情況，影響投資者的風險，因此希望與國際對接及看齊，在惡劣天氣下維持市場運作。他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港交所早前進行諮詢，有90%意見支持方案，其餘10%並非完全反對，而是提出一些問題，包括技術問題，例如小型券商未能全面搖佢或在家工作等。但他說現時坊間有很多金融機構已經使用這類技術方案，港交所也會協助他們採購搖佢工作技術方案，以及與供應商對接。政府日前發表香港輕能發展策略，明年上半年向立法會提交修例建議，為輕氣的生產、儲存、運送、使用、供應等提供法律基礎。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說，香港地方小，難以大規模製造輕，但本港的機遇是背靠祖國，內地有很多輕產品，本港可作為窗口，成為向國際示範推廣的基地，有關產品亦可以在香港融資，因此輕能產業發展除了可達至碳中和，亦可以增加商機。謝展環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輕能成本仍然相當貴，價錢是目前最大挑戰，短期內未必大規模使用，但長遠來說，傳統燃料將慢慢淘汰，因此要在不同地方試驗，例如巴士、洗街車等重型車、港鐵輕軌地盤、貨櫃碼頭等，目的是確定使用場景並制定守則，找出哪些行業符合成本效應，然後鼓勵再壯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245点，升329点，成交金额3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3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48点，跌7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4.8升7.8，建设银行5.75升了1.6，中海油22.05升6毫，美团117升2元，工商银行4.49升1毫，小米集团是17.92升5.4，不理不理136.2升14.9，中国银行3.88升8仙，友邦保险56.6升4，比亚迪股份238.8升5.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8，日元157.8，瑞士法郎0.884，加元1.371，人民币7.256，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38707点，升225点。港金报2169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30.34美元，卖出233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啊，就系西九龙公路啦，即系三号干线啦。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咁而家去翻西隧啊，同埋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龙尾排到去美孚新村，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去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再重复多次啦。西九龙公路即是三号干线，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咁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站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返去美孚新村，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去昂船洲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的情况，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就畅通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而家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车多，龙尾喺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一带咧都系车多。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都系繁忙，龙尾果栏。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啦，而家龙尾就喺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面对性侵害，佢反被舆论欺压，甚至身败名裂。 面对法律专业，佢只能够为施暴者辩护，洗脱嫌疑。公义又可以由边个嚟伸张？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 影后周迅、林允、刘奕君领衔主演，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0日。 冇石油气啦， 我订咗啦。 吓，你识拣咩？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 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家章每日睇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众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啊。 一百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阳， 放松快活人。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 好，继续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星期三吓，一阵间咧会有风骚师打，虽然咧会有客家婆啦，同埋今日嘅编段人，家人留意留意啦。嗱、 嗯， 啱啱出嚟社会做嘢嘅后生仔、后生女啦，其实你哋大家都做过啦，你哋觉得最难忍受系咩咧？嗱，其实咧网上咧有一个叫做咗都好一段日子噶啦，咁有一日咧佢见到一个新人，有两个新人翻工。其中一個咧就係一翻工第一日可能做錯事啦，其實第一日做錯事都唔係好出奇啊，係咪先？因為你樣嘢都唔熟悉，老細嘅脾氣唔知啦嚇，或者啲規矩唔知啦咁樣。咁老細咧用咗啲比較惡嘅，包括一啲唔係幾好嘅語句啊等等等等啦嚇，即係有啲老細即係佢唔會 裝話啦，少少啦， 係啦係啦，啲助語詞啊咁樣。咁呢個新人咧就馬上我唔做啦咁樣。咁呢個人咧當時就覺得啊，其實係唔係即係而家啲一般人咧，啲後生仔咧都會係比較嗱，佢用嗰個叫玻璃心啦，即係會唔受得鬧咧咁，唔受得鬧咧咁。我最記得好多年前咧，我家姐咧翻一間銀行咧，又係翻嚟咧喊曬咁樣。嗰時好細啦，咁啊咪咩事啊媽咪？佢喊咩？冇啊，佢公司俾老細鬧啊咁樣。但可能一喊完咧就繼續翻咁，咁又唔知係咪先？咁你哋有冇試過即係翻工，尤其是新人嘅時候？即系啲好好仲记得嘅 委屈， 委屈又好，或者令到你真系我真系好想唔做啊！即系嗰啲 唔系委屈一定有噶啦，不过我冇试过喊啊、 嗯， 或者真系自己做错事俾人闹，我都觉得好应该啊！咁、你真系做错啊嘛， 系 啊， 我成日喊噶， 我知 系啊，我成日喊， 亲眼目睹好多次。 委屈嗱，委屈我唔会当面喊咯、我通常会系有啲咩情况会喊咧？ 被人鬧咯，被人冤枉咯。 但我諗你會好啲嘅，做 冤枉啊， 即係賴你咯，做嘢。 因為會有啲，我覺得有啲唔同咯。嗱，譬如話舉例咧，可能個演員演得唔好，佢會繼續教佢演。但係個 PA 做得唔好咧，即刻就鬧。 唔係演員都會被人鬧㗎，梗 係啦，會啦，會被導演鬧㗎嘛。 係啊，做極都唔得、或者又遲到啊。 自己又掹自己嘛。 係啊，對白兩頁紙都背唔到。 係啊， 係啊，發緊夢啊。 嗯， 其實我鬧緊你。 我知啊，我唔係發緊夢。 我借 住。我而家仲喺度諗緊嘅就係，我會因為乜嘢嘅話會當住面喊咧、 我通常我覺得你唔會嘅。 我會感激。 啊、你會啊？ 感激一個人，又或者就係有啲人，我會覺得我又唔係對佢唔住，而係佢對我太好咧、我就會喊啦。係啦。 點解你冇對住我喊嘅？ 所以咯，因為你唔係對我好好嘅咋。 啊，原來係啊，我就係想檢討啊。 唔係，我有對住你喊，我有對過你喊，你見過好多次啦。 我唔記得啦。 我會覺得有啲嘢委屈，又或者有時有一啲嘢我好嬲，係啦，即係又或者係有一啲唔係好公道嘅事發生咗，呢啲我都會嬲嘅。我嬲起上嚟，我會喊嘅，因為我係會情緒會比較容易激動。 嗱、马老师，你又做过呢个老细啦，开个公司啦，打个工啦，受个委屈啦，等等等等。你觉得咧，即系新人点样去，即系过渡到，即系呢啲叫做被 嗱、 啊， 我真系依家唔敢讲嘅，因为而家年青人同我自己当年咧完全唔同噶啦。系、啊， 个分别系咪就在于嘅就系我哋以前我哋真系要赚钱。养自己啊， 系啊， 所以咧你冇条件嘅就话我唔做啦。而家、有好多可能我就冇噶，如果再唔系嘅话，咪翻去同阿妈住咯。 系啊， 即系佢哋冇嗰种就系即系生死攸关嘅嘢啊，系咪啊？即系如果我真系交唔到租嘅，或者我真系自己出嚟搞唔掂嘅， 咪咯。 所以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咧，我觉得你会比较反而系会坚强啲。 而家我觉得佢哋比较。懒懒下， 孖宝比较多，爸爸妈妈太锡， 系啊， 我都觉得 真系冇乜所谓，做唔做唔做啦，唔好闹我啊， 系啊， 系啊，唔好俾面色我睇啊， 即系以前，同埋我哋以前好似觉得，喂老细闹系即系理所当然， 天经地义， 天经地义，同埋个个都系咁嘅啦。 個個做咗幾耐嘅嘢，都可能會被老細鬧噶啦。係 啊， 咁你會覺得冇乜嘢啊，我都係其中一個啫。但係而家好似係齋啦，即係屋企人，首先屋企人唔會鬧佢啦，阿爸阿媽唔會鬧佢啦。 係啦， 阿爸阿媽可能仲話辛苦就唔好做啦，可能加佢咁。 或者阿媽鬧佢就阿婆即刻企出嚟啦。你做乜鬧我算啊？ 而家啲老闆可能就真係要諗下另外一種嘅溝通方法。 冇錯， 好似呢個一鬧就辭職唔做咁樣。係 啦，咁咯。你可以問下你啲仔女啊，佢有冇做過嘢啊？ 開始啦，要揾即係啦，因為佢哋大家都進入咗個叫做就嚟揾嘢做啦。 嚇嚇嚇！你不如你即係都問下。 其實我如果你問我咧，我係覺得應該出去俾人鬧下。 梗係要啦，應該 出 去 俾人鬧 過啊！ 如果唔鬧得嘅，點度過一生啊？一生中你梗會俾人鬧。 好簡單，我問你，如果阿仔今晚翻嚟，對住你係咪俾人鬧？你點啊？ 你點講？ 點解鬧你先？ 嗯。 總之佢 嗱，唔係，首先好似阿仔錯咗。梗要鬧啦！ 係啊，嗱，你又當我係啦，我唔知啊，佢無啦啦鬧我啦， 點解無啦啦鬧？ 我點知啊？ 喺佢鬧你之前發生咩事？你講咩？講個情況俾我聽。 總之佢無端端鬧我啦。 咁佢鬧你乜嘢？嗱，譬如佢鬧你做錯嘢，佢鬧你遲到，佢梗有一樣喺即係個 substance。 哦，你嘅意思嘅就係話，你首先一樣嘢你要解清楚嘅就係話，佢究竟係對人定係對事？係係嘛？即係如果你係做事，你做錯，你俾人鬧嘅係天經地義嘅。但係如果佢鬧嗰啲嘢，佢係針對人嘅，即係例如我鬧你咁樣，我針對人嘅咁。所以就咁樣就唔得，我認啊，我認我係針對人啊。咁樣 我唔知啊。 咁樣嘅話，可能作為爸爸嘅，佢就會覺得誒唔使理佢啦。 但係冇㗎啦，咪即係個仔翻嚟演繹俾你聽，就係另一套 㗎。 所以我就係咁講嘅原因就佢一定係 咁，你會 唔會咁理性？ 嗱，亦都唔好咁樣講啫，唔係話因為呢個係年青人，而係每一個人， 係啊， 每一個人都一定係會你要再你一定係會講嗰啲係 benefit。自己噶， 冇錯， 冇人會能夠和盤托出嘅就我抵死。 如果你真係知道抵死就唔會喊， 係冇錯， 真係唔 係你抵死你就唔會喊，又或者你都唔會喺你面前嗰度博你同情， 冇錯 啊。 同埋你係爸爸見到個仔喊嘅，你一定係偏袒佢噶啦，呢個好真係好正常噶。你有次你話我都唔捨得鬧佢，你鬧佢， 咁佢就慘啦。咁樣從此嗰日繼續留喺屋企唔做嘢啦，係嘛？ 我唔知啊。 啊，咁所以大家做爸爸媽媽做老細嘅都要諗下，現代點樣同年青人一齊相處，希望又可以。公司又好啦，打工又好啦。 但我又唔係好明白，因為其實就算係你老細啊，你升到今時今日咁嘅話，其實你都捱過噶嘛。係 啊，捱過。 就係呢一樣嘢，我係永遠都唔明嘅。你細個嘅時候嘅話，佢俾人點樣對待你？但係點解你要將呢樣嘢繼續延續落去咧？我係真係好唔明嘅。Even lovers need a holiday. Far away from each other. Hold me now. It's hard for me to say I'm sorry. I just want you to stay. After all to you, I'll promise to, and after all that's been said and done, you're just a part of me I can't let go. Couldn't stand to be kept away, just for the day.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最爱电影歌曲。这首歌来自修身男女，唱的是 Sammy 郑秀文2001年推出的粤语主打歌曲。大家还记得戏里面的画面吗？ 搭线仍旧记得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重过无涯的铁路。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自己不好。我这幸运而合着眼睛，只得你沉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 瘦身男女2001年香港喜剧电影杜琪峰、韦家辉执导，演出的第一熟悉的华仔刘德华和郑秀文，在日本取景拍摄，当时取得香港票房收入4000多万。终身美丽取得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 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激 这一套虽然是喜剧电影，但戏里面有很多感人的情节，例如刘德华在街上面挨被人打打打，为了赚钱帮助郑秀文，看完怎会不流泪。 记忆无论再轻，轻不过脉搏声，靠你的手臂抱压人潮中肠胃。我这幸运而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打气，如果可抱起这爱情，连天都会替我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 由刘德华华仔演出的爱情电影《点子》呢一套咧，经典电影是1990年上映，陈木胜导演，监制杜琪峰，华仔加埋吴善莲，一路骑单车，电单车一路流鼻血啊！哇，呢只歌曲一听就记得，《天若有情》。 言论话也不讲半句，此刻生命在延续。过去你曾沉过某段失去了的声音，落日远去人期望留住青春的一生，风雨思念只身梦里总会有唏嘘。此心得过与你，把管生命是无奈。过去也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就像隔世人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此世短暂，转身步过消失了的空间。让爱火永远的高照，青春请你归来，再伴我一刻。人话也不讲半句，此刻生命在凝聚。过去你曾沉过某段失去了的声音，落日远去人期望留住青春的一 分梦里总会有唏嘘。 一段凄美的爱情不能有结局，不能够开花结果，是令人哋非常之不开心的。但这类的歌曲又特别令人哋触动心灵。爱情线或者爱情不能最后修成正果，就像这一套电影《西游记》里面。2013年《西游降魔篇》的时候，这个歌曲由老冠廷重新为这个编曲。一生所爱，写出爱情那种的无奈，无论在以前而家同样存在。 从前现在过去了再不来，红红落叶长埋尘土， 经典歌手、经典歌曲尽在经典重现。 电台第二台风骚浮人啊，雷暴警告已经悬挂噶啦。有啊，时候到今日12:30，天气不稳定嘅两程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南风。展望未来数天都系天晴，天气酷热，而家系31度，相对湿度73%。听听11:00嘅新闻报告，翻嚟继续嘅节目，唔好行开啦，欣见。 Hello， 大家好，我系 Mike 曾比特。点样先算系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好嚟啦，好热啊，客家婆好热啊！ 阿妹，太迟假孝啊！ 太迟假孝啊！ 望强。 哇，检热咧，三十一度哦， 三十一度啊， 开冷气哦，系咪啊？ 冷气啊， 阿家婆，你而家仲开唔开冷气噶？ 系琴晚开冷气啦， 琴晚开啦， 好热喎，开唔到木喎， 开唔到木， 出汗喎， 系啊， 做咩啊？ 出汗， 系啦，出爆朵汗，要闷， 要闷啊！ 衰下木，矛盾到你咁。 我最怕噶啦， 我有门，系啊， 我已经开顶要惊五斗几，你系咪试过咁样？ 埋啊， 系啊，好衰啊！ 嗱，佢最中意薄喺边咧？ 薄喺边啊？ 白色嗰啲墙度， 系咩？ 系 咁蠢，咁我咪见到佢咯。 唔系，如果你近视，你见 嗱，其实咧佢飞， 佢知我近视啊， 飞都唔紧要。你有冇试过咧？佢喺耳仔，佢飞嚟你 耳仔啊， 好大声噶， 系啊， 咁样好骚扰啊， 冇错。所以我真系好激气，咁我心谂啊就好，既然系咁嘅话，我就开冷气。冻嘅话就好啲嘅， 系啊， 系啦，佢就会匿埋啦。但系若果我唔开冷气，我开风扇嘅话咧，佢就会系啦，就会咬我。 你搽少少油喺呢啲位。 我有时我都会嘅，但系我唔系好得嘅，有时候，因为你搽嗰啲油，通常你系醒神噶嘛，好精神咯。哎呀，好麻烦呢单嘢，真系。希望有啲人可以介绍一个方法，令到我既搽油，但系可以瞓得觉。 以前啲老人家系咩用嗰啲一饼绿色嗰啲蚊香，但 系 好臭 嘅。蚊香大陣味啊！嗰啲味我 OK 嘅。 嗰啲要室外知嘛？因為其實有毒性嘅，所以千祈唔好喺室內嘅地方嗰度，要吐 又吐。 係啦，銀行都要醒甜咩銀喉 啊！唔 好門多。 好啦，咁啊當然啦，咁啊當然我哋講完就琴日咧就客家婆開始開冷氣啦，咁啊冇嘅，咁啊成日都同大家要講下嘅就係話，我覺得最開心嘅莫過於嘅就係做完嘢之後咧，可以喺屋企嗰度嘆下，係咪啊？ 一流啊！一流啊！ 最后都一彩虹卡开冷气， 饮杯嘢， 腌冻事， 干 气，系咩食冻事？哇，好 开心啊！ 开心， 系啦。咁咪就如果系屋企嚟讲嘅话咧，咁啊当然啦，大家都明白嘅就系香港咧，即系比较细啲。但系其实我又觉得有啲人咧，真系喺家居设计方面真系几叻噶， 有心思嘅， 有心思嘅。三四百尺嘅话，佢有能本事嘅，里面就乜嘢都有嘅，即系有客厅，又有饭厅，多功能房。系嘛？跟住我覺得真係呢一樣嘢嘅話，就會令到大家會覺得嘅就係翻屋企嘅話，其實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好啦，我想問一問你哋啦，屋企嘅話喺邊個地方係你最中意噶？有冇噶？ 有。 我最中意睡房。 你中意睡房啊？我中意。 點解咧？點解最中意 睡房啊？其實咧，而家咧嗱，要好奢侈地有個諗法咧。如果以前咧，最好就係個書房啦，因為書房咧你自己閂埋門咧，出去做嘢得，休息得。咁但係而家你都識講啦，香港啲屋好細。咁所以咧冇咗呢个奢侈咧，我中意咧就喺床上边挨喺度写稿啦，听音乐啦，咁样。 哇，对脚唔怪得知你有坐过神经啦， 系啊， 好差噶， 你挨喺度嗰个唔得噶， 系啊， 你快， 千祈唔好咁样啊，系啊，因为呢个 L shape 咧，其实系会令到你只脚系会有呢个坐过神经痛啦，同埋嘅就系会令到你扎住嗰啲位嘅话咧，你只脚系会痹 嘅。 系啊，你嘅坐过神经， 你唔知噶， 影响你个脑袋嘅神经。你脑袋神经， 跟住就成个人发神经， 瞓啦！ 唔系真系呢个啲嘅姿势系非常之唔可取，千祈唔好，真系千祈唔好。 买张坐翻起身， 买张 sofa 喺个厅度啦，买张 sofa 未？唔系你正正经经喺嗰个饭台嗰度写嘢咪得咯？系啊，写嘢一定要正正经经坐喺度，千祈唔好咁样。系啊，张床 休息嘅。 系啦，如果你喺嗰张床嗰度办公嘅话咧，亦都会影响你嘅睡眠嘅。系啦，好多专家都讲过。 冇错，你听唔听我？两个讲啊，忠言逆耳 系难听，我等耳嘅讲啲嘢， 今日开 始好似耳屎一样，要撩佢出嚟。 今日就唔喺床写稿。 好啦，咁当然啦，咁你就即系中意喺呢一个嘅床上面其实你写稿好容易啫嘛，系嘛？你系中意用语音噶嘛？系咯，但系呢一个咁样嘅姿势嘅话，系非常之唔 好 嘅，系啦，要戒 啦。 好，系啦，嗰日到你啦噃，你最中意系边个位置啊？ 我啊，我中意喺地牢我酒窖嗰度啦。 咁样嘅有咩？ 最紧冇啊！呢度冇噶， 有啲咩 走啊？ 佢可能佢就係住喺地牢嘅， 成間屋都係地牢， 成間地牢嚟。喂，我真係見過。 宇文其祥， 我真係見過。 嗰啲咪係咯， 係啊，真係住喺地牢，但係好濕嘅，同埋咧係不見天日嘅。 係啊，我都係中意坐喺 sofa 嘅， 即係中意喺客廳。 係啊，有自己一個位嘅。 啊哈，係啊，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特定嘅位 㗎， 同住 係啊，有 cushion 嘅，就頂條腰嘅。 係， 我中意咁樣坐喺度，我係唔中意咁樣攤喺度嘅，我唔中意係啊，攤喺度。 所以其實如果咁講法嘅話，即係 sofa 對於你嚟講嘅好重要啦噃。 係啊，重要 係嘛？但係如果你要買 sofa 嘅話，你就要即係跟因應你自己嘅喜好， 但 係我 心目中咧有一張係 dream 嘅 sofa， 唔 係 coffee table， 係， 然後一張單椅，我中意咁樣嘅，即係細細張圓形嘅 coffee table 咧。我覺得你做嘢又得，睇書又得，飲咖啡又得。 我以前曾經係咁樣嘅，即係我以前我係啦係啦，有一張嘅就係你自己獨立嘅 sofa， 跟住佢就隔離就有一張細細地嘅一啲個咖啡機，咁跟住你就擺喺側邊，唔得嘅。 唔得噶， 系啊，好自私啊，你明唔明啊？好自私啊！你自己一坐咗喺度，跟住另外一个人就企喺度望住你。 喂，到我坐你。 系咧，但系我觉得系好有型嘅。 型啊！ 呢啲咁嘅款，你咁嘅场景嘅话咧，系似你应该系自己买诶，斟咗一杯威士忌，系嘛？ 啷 下啷下咁样，系啦，因为睇下电影啊咁样。我明你讲。 如果摆支鲜奶喺度，咩 match？ 同埋其实有时我买 sofa 嘅话，我会考虑嘅就系买两张独立单座位。 其实咧。 張獨立單座位，再加咗咁樣嘅 coffee table， 其實係靚嘅。 你坐 sofa， 你中唔中意動你只腳噶？ 中意。 我都中意。 係啊，我翹腳又有，動腳 咩姿勢？ 狼響個，狼響個。 但係我又想問下你哋啦。嗱，其實咧 sofa 有一種叫貴妃椅啊嘛，即係成張瞓到直。你唔中意，因為你唔中意壓住個神經。 嗰啲叫 day bed 啊 嘛，係 啊， 唔中意， 係 因為我覺得如果要瞓覺嘅話，就入房瞓。 冇錯， 係啦。如果你係一係就亦嗰張 sofa， 不就係兩座位或者三座位嘅話，你都會攤喺度瞓嘅。咁我覺得都 OK， 係啊。如果你話專登要買張貴妃椅嚟去攤喺度嘅話咧，咁我就覺得好似有少少奇奇怪怪。 除非有個貴妃啦。 识唔识羊？ 醉酒贵妃， 真真羊 系啦，又 OK 嘅。 羊嘅唔好。 好啦，即系你又中意呢个客厅啦，咁啊成日阿 Michael 就会中意嘅就系睡房啦，系啦。你估唔估到客家婆最中意喺边度啊？ 花园 唔系 饭， 我今日冇花园吓。 饭厅 唔啱。我最中意嘅系头先你哋有提过嘅系书房。 哦，书房。 书房我觉得真系。哇，是一个自己小小的天地。 没错。 你里面特别是一定要摆书。 你的嘢，你的台冇人斗得。 没错。不乱得。同埋就是有一个小小的电脑。你成件事你觉得自己很 professional。 对呀。还有呢有些厚的书就摆地下的。一本一本冧起去的。 我冧起佢又得。冧 起去的。 总之是无数那么多书。对呀。有 啊。书房除了看书之外呢如果你里面有一些叫音响器材是可以好像自己的音乐厅即是播下歌啊是又是很舒服的。 我是喜欢书房的。 是啊。 我以为你喜欢厨房添。 不喜欢。不喜欢。 不喜欢厨房。 不喜欢厨房。厨房我觉得。 你喜欢煮嘢食的嘛。 它是。但你唔代表中意廚房咯，即係如果我自己一個人 relax 嘅話，咁我就會中意喺書房咯。同埋我覺得閂埋個書房嘅門嘅話咧，就會話俾人聽嘅就，喂，你唔好入嚟啦。係我自己嘅 me time。咁我喺裡面嘅話，我自己做咩都得，係咪？咁其實你如果你只，尤其是而家你好方便嘅，可能你有一個 pad 或者你有一個即係電腦，你喺書房嗰度你可以睇埋戲嘅啦嘛。係 啊， 係咪？咁就戴翻個 headphone 咁樣，哇，連埋線咁，基本上我真係覺得好 正。OK， 你嗰張凳你要揀咩凳啊？ 哦，我張凳是貴的靚的凳嚟嘅， 即係嗰啲大班椅嗰類， 可以咁講，係啦，有碌嘅大班椅， 腰又 係啦係啦，即係佢有啲人體工學係設計過嘅，咁你坐喺度嘅話咧，我就會覺得咁會舒服啲咯，係啊，好啦，咁嘅每一個人嘅話喺唔同嘅地方，你嘅屋企嘅話，你都有一啲自己喜歡嘅地方嚇。好，咁今日咧，我哋喺呢一個嘅客家婆來了，就要教教大家嘅就客家話又點講咧？好啦，首先我哋要講嘅呢一個就係屋企啦， 屋企 係 屋卡。 诶，好嘢喎！ 你教过噶 ，wooka，wooka 系啦，屋企系 wooka，wooka 系啦。 好似 Vodka 咁樣係咪 ？Vodka 就係你嘅屋企啦。每個人都真係要需要即係喜歡自己嘅屋企啊！好啦，咁咪多啲翻屋企，冇錯， 一定要翻屋企。 屋企之外嘅話咧，跟住頭先我哋有講過嘅咧，就係有呢咁嘅客廳啊、飯廳啊咁樣，我就逐個同大家講下。 好啊， 好冇。咁首先要講嘅就係客廳，客廳點講啊？ 客廳， 客廳， 廳 係啦。又或者有時你會叫佢大廳，就係太廳。 偏聽有冇啊？我有 偏聽嘅就係好少人有嘅，所以我就今日冇。係啦、 啊， 咁我哋夜校嘅時候教你下。係啦、 啊， 客廳、客廳、 客廳， 係啦，食飯嘅地方叫做乜嘢啊？ 飯 廳係咪？飯廳， 飯廳 係啦，屋卡客廳， 飯廳。 好啦，頭先啊 ，Michael 話中意嘅地方係 睡房。 睡房點講啊？睡房， 睡房 就用來中文嘅 房。 睡房係睡木用嘅，係啦，睡木就係 瞓 覺，睡房就係睡房啦。好啦，跟住佢就係頭先有個客家婆最中意嘅地方係 書房。 点讲啊？ 书房 啱啦，书房， 书房， 书房系用来攀供同埋看书嘅，系啦，就揾嚟办公，有时嘅就系揾嚟啦，方红也日日一啲。好啦，跟住另外咯，有啲人咧就可能会多一间房嘅，除咗主人房之外嘅话，有朋友嚟嘅会去 客房， 客房点讲啊？ 唔系，我谂住俾佢住工人房， 咁衰嘅咧，唔系，其实有时都会嘅。 系啊， 好 客房， 客房， 客房 系啦，就系客房啦，同我哋嘅广东话有啲相似嘅，客房，客房，好啦，另外仲有咯噃，即系如果你话真系香港人嘅话，都系比较多呢啲咁样嘅嘢，但系咧就未必有一间房系特别将佢摆啲嘢落去嘅，但系我哋话叫做士多房， 士 多房嘅话，其实就正等于杂物房吓，系啦，杂物房点讲啊？ 杂物房， 杂木房， 插屋房， 插 屋啊，插屋房， 插屋房， 系啦，就系我哋等于嘅就系士多房啦。总之你乜嘢喺里面嘅你唔要嘅就拱晒落去噶啦。 嗱，村屋最好就 喺 楼梯底， 系 冇错啦，冇错。尤其是系人嚟嘅时候咧，你总之你唔想见到嘅嘢，你就暂时拱入去先，系咪？ 咁如果我去到你唔想见到我， 我都会将 你 锁喺里面嘅。好啦，咁啊，杂物房之后嘅话，仲有就系浴室啦。浴室点讲啊？ 浴室 错， 冲凉好似另外一个讲法噶， 啊， 唔记得咗， 系点样讲啊？ 唔记得。 O K， 浴室， 浴室 系啦， 肉酸啊， 系啦，浴室，浴室系啦，就系浴室啦。好，另外仲浴室之外嘅话，我哋大小便嘅地方系 洗手间， 洗手间就系厕所，系咪？咁点讲啊？ 厕所。 O K， 嗱，头先阿 Michael 有提出嘅话，如果你要叫洗手间，就系洗漱间， 洗漱间 系啦。但系如果你简单啲嘅，我哋又比较粗俗啲咁样讲嘅，就系厕所， 厕所 都可以啊吓，洗漱间或者私厕 所。 好，最后尾啦，男厕， 男厕， 女厕咧？ 女厕 错啦，二厕， 二厕， 二制嘛，男制，二制。好啦，最后尾就 系 呢一个，我谂如果有嘅话，系真系几正。好多人中意搵嚟晒衫嘅系 天台， 唔系 露台， 露台， 捞台， 露台， 露台， 系啦，就系露台啦， 露台 有分嘅，你知唔知啊？露台有盖同埋冇盖噶噃，一阵间我问你就知啊。 系 好啦，嚟啦，我哋重复一次。第一屋企， 屋卡， 屋卡，屋卡， 屋卡， 屋卡， 系啦，客厅， 客厅， 饭厅， 饭厅， 睡房， 睡房， 书房， 书房， 客房， 客房， 杂物房， 杂物房， 浴室， 浴室， 洗手间， 厕所， 露台， 露台， 露台。 一阵间我哋翻嚟会有 Take it down。而家有呢只歌曲《翅膀》。 从头细说，共你不分，情常牵，即使漂泊与他方，重回你处，共挽手，给你的信任，年月中加深厚。沿途有你，让我心安，同携手，身与心也靠紧一起，让我振翅和成长，给我的信任如像暖流空气，沿路共你挽手行。 持，抱拥梦想希望，自由幸福快乐，安心再共你闯，前望为我再添翅膀，朝着梦想眺望，只见花香飘散在各方，美丽上盛放。来日可使你骄傲更加多，原来有你便能飞，将世界美丽全部带来给你，沿路共你挽手向前，抱拥梦想希望，自由幸福快乐，安心再共你闯，前望为我再添翅膀，梦想眺望，紫荆花香飘散在各方，美丽上盛放。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好， 假婆，你叫什么名 字？孟强， 孟强， 我叫靓仔。 好，哇，我真的叫不出， 不 要紧。好了，第一题，第一题，有句说话话叫人淡定， 孟强， 孟强， 淡定， 四， 我知，静， 三， 淡定， 二， 黑天， 一 ，Michael， 黑天， 系啦，就话叫你唔使惊，有阿嫲喺边度啊？大厅或者系客厅系啱嘅。 我走咗啦， 我知，我阿嫲都走咗呢入边， 我阿嫲走更耐， 走咗啦。第二题，古时代嘅话称为书斋地方，孟强， 书房 就叫做系书房啦。第三题 ，bedroom， 孟强， 靓仔。 睡房， 睡房， 睡房是啱的，即是咩呢？英文的就是 bedroom， 就是睡房了。第四题，花洒， 孟强， 孟强， 浴室， 是啱的。不好意思啊，你这个靓仔我真的没办法 嗌先的嘛。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睇翻嚟第五题，建筑物的延伸， 孟强， 孟强。 露台， 好嘢！嗱，头先我就将同大家讲啦，有盖嘅叫阳台，而冇顶嘅、冇盖嘅先至叫做露台啊！唔好搞错，两件事嚟噶。好啦，第六士多房， 孟强， 即系孟强， 杂物房 就系冇错啦，就系杂物房啦。第七题，联合国， 孟强， 靓仔， 黑房， 四错，联合国， 孟强唔系。 我未答， 孟强，我肯定你唔识。 Walker， 四错，佢喺2013年嘅7月24号咧， 2014我记错， 通过咗嘅就系人人享有环境 卫生。孟 强，孟强，五四 翻艇， 三 厕所， 日冇错，而定咗11月7号为世界乜嘢日就系厕所日啊， 浴室啊，啱唔系 厕所， 系系啱啱啊，记错咗。 佢challenge我啊！ 咁我記錯啫嘛， 係唔擔心？我都嚇一跳，係有廁所同浴室啫。 O、okay, K， 好， 好啦，第七啊，第八題 ，guest room， 孟強 係乜嘢？孟強 客房， 好叻啊！第九題食飯， 孟強， 孟強， 孟強，孟強。 阿靓仔， 我有啲阿飘龙在， 你真系改错名，因为叫佢自己呢个名， 叫我啊， 冇办法叫得出大哥。 好啦，快到11:30，听紧呢个香港电台大头风骚发言啦，好快翻嚟11:30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然之后就会有中医取常啊，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欧盟驻港澳办事处表示，今年秋季开始，非欧盟旅客入境欧洲将有两项新安排，包括所有非欧盟国民旅客需要在边境登记指纹和面部影像。另外，办事处社交网页又透露，来自免签证地区的旅客，包括港人，需要在入境前在欧洲旅行资讯及许可系统申请旅行授权，措施按计划将在2025年上半年开始实施。申请人需要在出发前先网上办理，有关许可收费7欧元，有效期3年。港交所在9月23日起实施恶劣天气下不停市的安排。处理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陈浩廉说，业界有一定时间准备，如果到时有券商面对结算困难，会由港交所代为履行结算责任，但需要符合条件，包括申请时要解释为何不能够在恶劣天气下开始，以及日后部署详细支援措施会下月初公布。证券商协会说，不少券商在疫情期间有在家工作经验，要他为客户落单或交收，相信新安排下很大比例的券商可以处理到电子交易。立法会公务小组讨论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政府期望在2033年或之前落成。多名议员支持项目，选委界议员陈少雄说，政府文件指出马油塘和油塘东之间隧道段的地质存在不确定性，关注政府会否改为全程高架桥。路政署署长邱国鼎说，政府会在勘察研究时作出检视，如果不使隧道或影响附近民居，现时比较有把握是隧道方案。另外，多名议员都促请加快兴建。邱国鼎说，当局会加快用大约2年时间做勘察和设计，同时今年底邀请有意的营办商入意向书，如果能够加快落成，政府在招标时会加分，相信有机会提早落成。项目全长大约7公里，包括高架桥和隧道，沿线设有8个车站，包括彩虹东、彩云、顺利、顺安、秀茂坪、宝达、马油塘和油塘东。正式访问马来西亚的国务院总理李强上午到首相署广场，在总理安华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内阁多名部长出席欢迎李强的仪式。当地传媒报道，李强上周的行程亦包括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进一步巩固马中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推动双方在多个领域互利合作。报道又指，今次安华和李强第三次会面，安华去年4月首次正式访华时首次和李强会面，第二次是去年9月在南宁举行的第20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天气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30。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263点，升347点，成交金额5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0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39点，跌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5蚊，升8蚊；建设银行5.77升1.6；中海油22.2升7.5；美团117.4升2.4； 盈富基金18.63升3.4，工商银行4.5升1.1，小米集团18.06升6.8，比亚迪股份239.8升6.2，中国银行3.89升9.0，不理不理136.2升14.9。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08，日元157.86，瑞士法郎0.885，加元1.372，人民幣7.256，英磅對美元1.271，歐元對美元1.074，澳元對美元0.667，新西蘭元對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38,588点，升106点。港金报21,685蚊，升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8.53美元，卖出2,329.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面嘅交通情况，西九龙公路路面嘅障碍物已经清理咗啦。去西隧方向近奥运港铁站嘅行车线重开翻。咁至于较后位置青沙公路去翻西隧方向近海丽村嘅意外都已经清理咗。咁现时近海丽村仲有少少车龙系仍未消散噶。隧道情况方面，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系车多，龙尾排到去电车厂。另外，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时代广场车多，龙尾喺桥面灯位。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然后提翻你啦，南区嘅石排湾道有公营房屋发展工程，去黄竹坑方向近华贵村嘅慢线封闭。另外，尖沙咀加兰围有路陷，加兰围近加连威老道唯一嘅行车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观塘道进业里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830照亮你。 张若楠饰演的女主角徐来，十年前在地震中被男主角消防员近时穿所救，十年后重遇这位救命恩人，更以国际奉犬师的身份成为对方拍档，在一次次紧急事件中历经生死考验，令感情逐步升温。 国剧830照亮你，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老细揾我系咩事啊？ 啊边个边个？嗰、那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个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哦、啊，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啊，嗰、那个高高大大好靓仔嗰、那个嗰、那个。 阮仲阳咯。 哦、啊，嗰、那个咧识讲客家话嗰、那个女女。 李丽蕊咯。 哦、啊，嗰、那个节目叫咩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啊，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专家时间。睇晒， 你好，小强好。 好啦，上次我哋讲咗有好多比较消滞嘅嘢啦。呢、一排嘅话，大家都应该系湿湿滞滞嘅，同啲天气都系有关嗬。咁其实今日咧，我哋可以集中讲紧呢一段时间嘅话，大家都可以应用一啲就可能中药材啊，有啲咩嘢嘅食系太子都搞唔坏嘅啦。 系冇错， 系啊。咁所以就想同今日阿徐 Sir 我哋讲讲呢样嘢啦。 中醫就講養生防病啦，咁啊喺治 未病 嚇，冇錯啦，治未病嘅立場出發，咁啊當然啦，好同即係一不論你男女老幼，都係備受住個四時節令去所影響， 係啊， 咁啊即係春夏秋冬都係會有問題嘅，咁但係咧喺夏天呢一個季節就最容易感受到咧，都係一啲暑熱啦，同埋一啲濕氣。所以即係點解有啲人去可能譬如話你去行山，你突然間又入咗結界咁樣嚇，咁你當然原因係咩咧？你熱得滯，個人咧。系啊，你个 人会噶，你成个人咧，唔知好似 迷失咁样啊， 好虚咁样噶。 再加上可能落完雨之前两日啊，咁啊跟住咧嗰啲热力咧又晒到嗰啲蒸翻啲水分上嚟，咁、你个人已经咧可能又出汗多，那个环境嗰日咧又可能风咧又冇风啊，咁啊跟住个湿度咧又好高。咁你啲衫咧，啲汗出咗嚟嘅时候咧，就噏住你个唞气又差，咁所以你个人咧就晕陀陀、晕中中、晕陀陀，唔知中咗去边啦，就会有呢啲。 许 Sir 呢一啲可唔可以开一个 X 档？ 有 X 档案，最近先啱啱 X 档案嘅啫。 呢个话题我觉得 结界 系啊，好多人 中医讲结界， 佢好多人行山啫嘛，采药 我都 系 会噶， 唔系搵一集讲 有有嘅嗱，即系都系一路讲一路讲啦吓。 佢而家想讲 顺住佢讲噶，冇错。 以前咧，即系讲有啲炼丹啊，炼丹咧系啊，炼丹即系话将啲药材啦，又要加一啲即系毒药咁样咧，就要去煮修成丹。咁喺呢个过程，佢哋通常咧都系要喺啲河溪一路流住水嘅时候，去将嗰啲铅啊、嗰啲丹毒嘅现象咧，就透过河水一路冲走，将嗰啲热力啊、将嗰啲毒素啊、将嗰啲毒性咧就带走嘅。咁但系佢哋要炼丹成丸啊，咁啊有阵时可能即系炼唔成啊。所谓炼唔成，即系唔知点解条配方出现咗啲咩事啊，但系都系咁样用呢啲材料噶啦，总系炼唔成咁样。咁啊炼唔成，咁啊点算好咧？咁啊佢哋。嗰陣時嘅年代嘅體會咧，就覺得梗係有啲其他奇怪嘢啦，係啦，有啲古靈精怪嘢令到佢賣唔到呢個單，煉唔到出嚟啦咁樣。咁佢哋就喺個山度咧，就喺個山度就揾啲草藥。咁、有一隻草藥咧，就叫做土防風。 土防風 係啦，土防風。咁佢都係一隻唇形科嘅植物，即係佢都係會開花啦，好靚嘅。咁亦都好有氣味啦。望落去，即係如果你唔識佢，摸落去聞下，你以為誤會咗，可能係同紫蘇有啲近似啦咁樣。即係佢都係疏風藥，其實佢係疏風。疏風藥咁，佢用咗呢個土防風咧，就開嚟周圍煲咗水周圍係灑，好似灑聖水甘露咁樣啊。灑完之後結淨咗個環境啦。咁跟住佢就可以搞得掂嗰壇嘢㗎啦。 我相信係咁樣講， 係啦， 相得意呢樣嘢，土防風 係啦，用土防風，即係佢正氣驅邪。佢驅咩咧？嗱，正如啱啱頭先講到，呢、這個人行個山，突然間佢可能身體有啲不適，頭昏腦脹，咁佢就誤會咁啊，唔知行咗去邊條路啦，暈咗幾日啦咁樣。咁呢個就所謂我哋現代嘅話，可能入咗結界呢個講法啫。咁但係以前。前嘅人都會遇到有呢啲咁嘅情況嘅原因，就係將佢科學化啲，就係講可能係空氣啊、濕度啊、温度啊，同埋當時嘅人接唔接受係啦個狀態，冇錯。咁佢用乜嘢方法去將呢一啲問題減少？咁就叫做驅邪啦。辟一啲叫做山岩瘴氣啦，一啲翳族邪氣啦，咁佢就會用一啲艾草咯，就用你直情係燒火，用一堆嘅艾草就去燃燒。咁因為艾草佢個本身係味辛苦，性温嘅。咁佢温性 ，Mr. 温， 佢系性质系温嘅，系啊。咁佢温嘅嘢咧，嗱，譬如我哋头先讲， 就要系 ice when， OK， 即系温性。 哇 ，OK，OK， well， 我哋继续， 好啦，咁所以咧，因为啲湿气咧都系属阴邪，因为嗰啲天气嗰啲湿啊嘛，都系属阴。咁我哋需要陽氣去驅逐一啲濕， 我哋需要有一種新散嘅氣味，所以好多人咧一點艾草咧，佢就會哇好好大陣艾草嘅味道，好容易聞到嘅。 好中意㗎， 我都中意啊。 係啊，有啲人唔中意㗎，但係 有啲人係好唔中意嘅。 佢話佢自己撞邪。 係係，唔係我以前我屋企我有個姨媽就喺我鋪頭度幫手啊。係。咁佢咧就佢唔中意聞到艾草味。 係。 係啦，咁佢一聞 點幫？ 佢 一 佢一見到佢一聽到你。準備攞條艾條出嚟啦嚇！佢話嗱，你係咪諗住準備攞條艾條出嚟先？我話 走 啊！咁點啊？我會企個對面問。 有蛇王啦！ 我真係有朋友嘅就係咯，係啊！啲味好臭嘅時候，佢真係要企喺對面。 因為點解會有呢個現象咧？身體唔中意，個身體唔適應，好簡單嗱，即係你聞唔到榴蓮，你就聞唔到榴蓮。 嗱，係咪啊？好似講到真嘅，佢質疑我，佢使唔使走過跑過對面馬路？ 有啲人真 係 會暈。 系啊，嗰句呕啊， 嗱，即系嗱，等于啫嘛，嗱，有啲人闻艾草会呕，咁我阿妈闻到榴莲一样， 系唔系？嗱，正常我冇讲大话，唔系啊，系有啲人憎嗰阵气味。 咁我老豆买翻嚟食嘅时候，我阿妈就会匿埋喺房， 系啊， 都听到诶咁样。 冇错啊， 房 夜晚黑唔可以接吻添啊，因为佢话呕好臭榴莲味。 所以嗱，点解会有咧？当一个人。嗱，老實講啊，聞到一種而家用艾草好似係好健康嘅，榴蓮亦都係果王啊。 係啊， 但係調翻轉你入去公廁啊啦，你一樣唔中意嗰陣味嘅情況下，你都會㗎。 即 係 等於你入咗公廁一樣，係咪？即係對於佢嚟講，係 啦，冇錯啦，佢個身體抗拒，佢個氣機即時就停滯，咁佢就會有一種好劇烈嘅現象。 咁但係反映到係乜嘢咧？唔中意艾草。 佢唔係佢個氣味進入咗身體，佢唔舒服，佢咪閉氣咯，佢唔聞咯。 明啊，咁但係會唔會係同佢個身體可能本身嗰個 本 質 有 關嘅？ 如果有啲人佢一聞咗唔舒服嘅原因，因為艾草嘅性係温， 係啊， 你燒個過程下產生嘅煙霧，佢係温上加温。如果我本身係一個上火有燥底或者係我陰虛嘅。咁我再聞啲火燥嘅嘢，我個人就會好舒服，頭暈腦脹，跟住個人咧就會暴躁猛整，好唔舒服啦。咁佢就知道自己有呢件事，我一聽到要點呢陣味啫，佢就會走夾唔頭噶啦。咁但係艾草係好多人用。在一個區呢一個時疫嘅邪氣啊，譬如話 蚊啊，都驅蚊， 驅蚊啦，驅蟲啦，驅一啲濕濁翳氣， 係啊， 所以 都舒服噶喎。 所以以前當然啦，就中醫學同現代醫學大家有啲唔同嘅體會。嗱，譬如話我哋曾經經歷過沙士，我哋經歷過新冠。咁都係呢一個時行逆例。咁但係好多人都想啊，驅驅邪氣。但是如果说我用烧艾可以杀沙士杀新冠冇可能。因为根本上中医冇新冠冇沙士。但是沙士又好新冠又好亦都唔排除是当时在我哋啲天气变化多端而产生嘅一个急性嘅传染性嘅一个相关疾病。但是用咗艾草去烧艾或者去芬芳环境嘅时候呢佢真係可以将环境嘅一啲湿浊嘅现象呢是平衡，咁自不然咧，我哋呼吸嘅过程下吸入咗呢啲气味咧，呢啲气味又会刺激我哋个鼻，刺激我哋个肺，系刺激而大旺咗佢嗰个功能，而去对抗，即系你旺啲有菌，你都冇咁容易中招嘛。你个人成日都喺处于弱嘅状态，咁你有病咪好容易胀。中医始终都系讲呢个系。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就，就其气必虚。就点样去强化？咁如果你话啦，我用呢一个艾叶，我嚟分，你唔中意闻，咁就冇办法啦。咁啊，只有即系话，我唔可以用到喺呢个病人度，呢个人度。 可唔可以用第二种方法啦？因为你艾叶可以煲水啊，又或者系可唔可以用其他嘅手段啊？ 可以嘅。有啲人咧就用另外一只中药，就叫菖蒲咯。菖蒲啊， 好中意又系。 菖蒲咧呢个名咧，其实佢有两种药嘅，一种咧就叫做石菖蒲，一种咧就叫做九节菖蒲。咁大家都係有菖蒲兩個字，咁其實菖蒲佢有個意思，即係話我飲咗呢樣嘢或者用咗呢隻嘢咧，就可以有醒腦開竅嘅作用。 咁如果一個人成日都見到好似好攰啊， 暈暈頓頓， 係啦，我唔 sharp 啊，用咗佢咧，佢就幫助你開竅，疏通你嗰啲頭腦裏邊啲窿窿罅罅，等佢暢通，咁你個人咪 sharp 啲咯。 水上我想問咧，呢個石菖蒲咧係咪喺嗰啲水嗰度生噶？因為我試過有一次我行山，我見到有好多人好開心，佢哋話見到有一啲係野生嘅石菖蒲，佢就咁樣攞咯，係啊，跟住佢搣嘅話咧，其實係香 嘅。嗱，呢一隻石菖蒲其實有個名又叫水菖蒲，你見到啲石間， 係啦， 冇錯啦，石好多嘅，周圍都有嘅。咁佢嗰啲花葉咧係好似啲蘭花咁樣，又有一紮 白色嘅， 係綠綠地色咧都係嚇，綠 都幾靚。 但係你掘咗佢， 好靚噶 嗰嚿根。當你搣開去聞咧，佢就有陣芳香嘅氣味。 係， 咁所以呢一隻石菖蒲咧喺中藥書本裏邊，佢屬於個名咧就叫做芳香化濕藥。 嗯， 即係等同於你而家濕濕翳翳，你拍啲花露水，你聞到個人好舒服，係啦，同用個菖蒲個原理都係一樣。 嗯， 所以有啲人又用啲咩七色花去煲啲水，芬香間屋，我煲啲菖蒲水，我嚟芬香間屋。咁只不過有啲人就有艾草，佢又中意又可以驅蟲驅蚊，咁啊愛嚟咧整個環境去作一個避一避呢啲時疫驅邪嘅講法，咁啊所以多元素咯，你用艾草又得，你用呢一個菖蒲水又得，咁但係除咗喺個空氣上邊嘅一個即係你用燒嘅，我哋中醫叫做一個。中藥的分藥的方法，如果你煮水出來的水蒸氣的，我們就屬於叫蒸，所以分蒸療法裡面當中分的就是煙分，蒸就是濕蒸，就都是可以啦，都兩個都是一個方法，有些人呢就不是用來在空氣裡面用，而是我人感受到，周身攰、周身冤，是即是感受到這些叫做濕嘅邪氣、濕熱嘅悶氣，咁我哋咪煲水沖涼咯。 哦， 煲水浸浴咯。 用緊嘅係艾草定係菖蒲？ 兩樣都係 可以擺埋一齊， 都得。兩樣結合一齊用都得。 好香啊！煲水會。 咁嗱，即係話你要用個量咯。其實就鮮品就已經可以即擇即用。 有啊，好多。 咁你乾品嘅，咁你當然方便啲咯，係嘛？又係得嘅。 嗯。 有啲人甚至乎咧。佢可能屋企有燒艾條， 我有 咁啊燒完艾條有陣時去到尾你一揸住都揸唔到啦咁樣，咁佢又留翻又唔捨得抌，咁你咪係啊，真唔捨得抌啊，一好嘢啊嘛，咁啊不如就咁揾啲水滾滾佢，又愛嚟浸下腳啦咁樣都無害，我唔係飲落肚嘛，我愛嚟作一個咧就係外邊嘅驅風行氣活血，咁啊起碼我最基本覺得我浸住嘅時候我啲筋骨咧。都好似氣血旺盛咗、暢達咗，浸嘅過程下咧，又有啲氣味芳香出嚟，咁啊令到個人咧又好似條氣順暢咗。咁如果用艾草，因為艾草咧佢就有啲啲咁多多苦味，咁所以有啲人佢中意唔介意佢嘅，甚至乎有啲人新鮮艾草係啊，愛嚟炒雞蛋啊，咁就有係、 啊、 有一個驅寒。有暖宮有固本的功效的， 哇， 但是有些人呢他又怕他那些苦苦的味道，有些人就好像用菖蒲啦，菖蒲就煲湯啦，煲湯因為他可以芳香化濕又可以開竅益治，所以他就落些什麼呢，淮山杞子啦，跟住落些石菖蒲啦，再加兩粒蜜枣啦，太子心啦，煲下呢個粟米豬展湯，你可以嗱，你可以記低嗱個份量先啦。嗱，石菖蒲咧乾品嘅，咁我哋就用三錢啦。 三錢， 淮山又係三至四片啦，杞子又三錢啦，太子心咧我哋就用三錢啦，跟住蜜枣就兩粒啦，咁粟米你可以用兩個啦，豬展咁我哋就落一隻啦。咁呢一個份量咧係適合三至四人份量。咁啊，咩人士較為合適飲咧？首先呢個湯咧係甜嘅，因為又有蜜枣，又有粟米，本來就已經一定係甜，所以大人細路都合宜嘅， 嚇， 即係冇人唔飲得嘅。第二啦，飲咗呢個湯水有咩好處咧？嗱，首先季節一件事咧，但係個人咧本身可能我哋都會涼冷氣多啊，又或者香港地濕氣好重啊，人易攰，特別係個攰喺邊度咧？係個人精神困倦，就唔係淨係話筋骨攰， 係個人好似累累聚，提唔起勁，個人唔醒目，唔神。系啦， 我成日间唔中有。 系啦，咁你又可以饮下呢啲汤。哦，嗱，又或者细路仔，嗱，好多家长都好紧张啊，嗱，准备又考试噶啦，下个多两个礼拜咁样，咁佢梗系成日都想去，可唔可以集中啲啊？ 醒啲啦， 系啦， 系啊，开下窍啊， 系啊， 咁样 系啦，系啦，冇错啦， 系咪就要开窍？ 其实开窍嘅定义，何为之开窍啫？佢点解唔开窍啫？系嘛？即系会有一个好多人 咩叫窍？喺边度开咧？ 你冇咁窍啊？ 喺边度开啊？喺边度生？ 个问题系啦，个问题就系、是、开窍嘅含义就系讲，当如果你个头脑里边啲气血本身流通嘅管道系畅顺，咁你自不然个人头脑清晰。当你里边有啲污浊嘅嘢阻住，令到你行得唔夠良好，咁你好似個轉數咧就慢咗落嚟，你記嘢慢咗落嚟，係 啊，讀極都唔入腦， 即係啊，好似點解又唉仲爭啲咁，所以咧飲咗呢啲湯咧就會有助幫助去開竅、醒腦，咁瞓覺都會好啲，同埋你嗰、那個嗱睡眠質素會有改善，發夢嘅問題都會有減少。咁、其實呢啲湯水就好健康，你瞓覺發夢嘅人又啱飲，佢考試之前調理又可以，季節因素令到個人好困倦嘅，都試下咯。 所以我突然间谂起一样嘢，既然系咁嘅话，点解唔会有人有发明到嘅？就系、是、呢个艾草同埋菖蒲嘅香水。 留可能交俾你啊！ 哇，谂谂佢，你谂下，若果你系嗰啲 room spray 咧，你喷一喷佢，系咪 啊？ 等成个人开窍，同埋精神又可以去邪，咁样几好啊！ 我哋多个 好， 大破呢样嘢好唔认真。 但系我哋饮汤先，边个煲啊？女士， 冇问题啊！ 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不愿到看不到太空，世界太阔，世界太美，要找到认同。起动吧，踢走去虚空，我要跳舞跳到变老，跳出了动容。就算那可找到心中火热与天真，只管开心跳舞，热烈爱靠近，请珍惜初心的声音，初心的声音不应该更新，看清楚初心释出的缤纷。 Now one, two, three, exit。 我要跳舞跳得真，跳到世界允许的放任，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真心，跳到节奏爆灯不过分，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忙忙忙，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 Now one, two, three风在动，太空中太空，世界太阔，世界太美，要找到认同。请互动，踢走去虚空，我要跳舞跳到变老，跳出了动容。就算那可找到心中火热与天真，只管开心跳舞，热烈来靠近，请珍惜初心的声音，初心的声音不应该更新，放清楚初心释出的缤纷。 Now one, two, three, exit。 我要跳舞跳得真， Aaron 郭富城的新歌 世界允许的放任， 今天叫做 exit。 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真心，跳到节奏爆灯不过分， 吕布京奥仍然有效， 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忙忙忙，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我最爱跳舞跳得那样沉迷，只想分享舞者一丝敬礼，我要跳舞跳出一种决心，谁知底。 今日天气阳光同埋炎热，两阵嘅骤雨啊，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嘅。今晚大致多云，未来数天天晴，持续酷热。下个礼拜有骤雨。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青春。先睇咧十二点钟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我哋继续下节目。 大家好，我系米雪。点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系好简单嘅啫，生活嘅情趣要自己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咧就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我中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放松快活人去到呢个时间咧，送俾大家有呢个环节。 Hello， 我系 Queenie， 我中意唱歌，中意睇戏，中意发吽豆。 Hello， 我是 Rachel， 我喜欢音乐，我喜欢倾偈，我喜欢放空。我们是 风骚师打。 Hello， 风骚师打又出现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风骚师打 Queenie。 Hello， 大家好，我是风骚师打的 Rachel。 Hello， 大家好，我是风骚Uncle。 大家好，我是Uncle， 我是风骚Auntie。 我是什么？我是风骚老爷啦。喂，仲有个风骚更仔后面啊 ，Otton 啊。 系哇，诶，呢边仲有一个啊，仲有一个师打啊。 好多人啊，我哋。 呢个师打叫咩名 ？Hello， 大家好，我是师塔。 都是我哋嘅烟酒妹妹嚟嘅， 哇，好开心， 好犀利，好 热闹，仔仔啊，开 party 一样啊， 嗯， 好啦，今日咧要问一问我哋阿师打咧要介绍啲咩嘢？ 嗱，我哋今日咧就做咗一个非常之可以令大家开心同埋觉得自己好 young 嘅一个环节， 好咩话？ 好 young， 好 young 啊 ，young 啊 ，young， 啱你呢啲风骚叔叔噶，系啊， 咩意思啊？ 你唔好担心，有我 Auntie， 仲有我风骚老爷喺度，我做尖嘅。 咁我哋今日就会讲近年嘅 K-pop 音乐趋势啊，近呢两三年嘅啫， 系。 是啊、 近呢兩三年嘅意思嘅就係，因為我聽嗰啲咧，應該都而家唔知仲喺咪 喺度， 即係我意思係在線上，係我意思係在線上，喺度應該 喺度嘅， 喺度嘅，仲跳 舞，可能變咗演員咁樣發展 啦，係啊，我係咁嘅意思咯。好啊，點解要講呢近呢兩年咧？會唔會有啲咩唔同咧？同以前嘅 K-pop， 其實咧 K-pop 咧換代換得好快， 好快， 每一兩年就唔同噶啦。 係啊，同啲人你認唔到噶。 我認到，我認到。 通常成班嗰啲男團女團啊嘛，係咪？ 係啊，全部都化曬好， 差唔多樣嗰個樣， 係咪啊？你哋係咪覺得認唔到嘅？ 我認唔到啊！ 但係咧，我哋聽過有個好中意，佢真係認得曬嘅喎。嗱，如果我就問啦，係咪 fans 咧係完全知道曬邊個邊個邊個㗎？即 係點認㗎？我想問 嘅，係咪？我嗰陣時都係聽佢哋，即係可能表演嘅時候，佢哋有啲咩特徵啊，或者佢哋嘅樣有冇一啲咩特別嘅啊 facial feature， 即係有啲特徵，譬如佢有粒墨嘅。佢笑起上嚟，佢好似只猫嘅咁 样。哦，咁你认唔认得我噶？ 梗认得你啦， 咁啊嘛， 梗认得你啦，去到边都认得你啊。你块面咁长， 花灰认得你啦。 好啦，咁啊，当然咧，我哋集中嘅就系呢两年咧 K-pop 嘅有一啲嘅特色嘅地方啦。咁其实系咪一嚟嘅时候，我哋会有一份嘅少少嘅礼物送咗俾我哋嘅？所有的聽眾先， 咁就係同大家講嘢之前咧，就送只歌俾大家先。呢一隻歌咧，就係兩年前或者亦都可以咁講，係 K-pop 呢幾年都好流行嘅一個女團，叫做 New Jeans 嘅。咁送佢哋只歌叫 Attention 俾大家，希望大家中意。1, 2, 3 You and me, my feelings here to see, so focus. Wanna be nice and close, you see. You see, A. 1, 2, 3 I'm brave enough to see, and if you know it already, then baby, turn around, you see, it's me. You see, I can't see, it's me. Looking for attention's gotta be you. Why you asking, why you gonna come to? A, drop the question, drop the drop. drop the question. Want attention, want attention. You give me butterflies, you know. My heart has gone to paradise. Don't wanna wake up from this dream. You got me looking for attention. You got me looking for attention. Got me confused, but one thing's for sure. I know you're the one. Got me looking for attention. I run into you like serenity. I pass by you like it's nothing. It's so fine. Gotta get to know ya. Come with me, I got time for ya. If you turn around, then I need ya to look at me back. Hey, you already knew. Looking at you, I'll be feeling no blues. Hey, I'm looking for Kenny, baby. I'm feeling fluttery. Drop the question. Want attention. You give me butterflies, you know. My heart has gone to paradise. Don't wanna wake up from this dream. You got me looking for attention. You got me looking for attention. You got me confused, but one thing's for sure. I know you're the one. Got me looking for attention. You got me looking for attention. Baby, you just got me looking for attention. Oh, why, baby? Got me confused, but one thing's for sure. I know you're the one. Got me looking for attention. A-T-T-E-N-T-I on attention is what I want. A-T-T-E-N-T-I on attention is what I want. A-T-T-E-N-T-I on attention is what I want. You got me looking for attention. 哇，犀利，听唱片一样啊！ 正啊！其实你唱得咁好咧，大家系唔知道你系 live 嘅，其实应该要走少少音嘅，我觉得系嘛？ 系啦， 系啦，要多谢嘅就系我哋呢一个咧，就系风骚女团啊，啱啱先 系啊，系啊，系啦，你哋如果想揾佢哋唱歌咧，就揾我， 系啊，你个经理人啊嘛，系啦， 你嘅话 系咪？ 系啦，三人成团啦，已经 冇错，主唱嘅咧，主音嘅咧就系 Queenie， 冇错啦。咁至于其实阿 Rachel 咧，其实都有帮下手嘅。最主要嘅咧就係我哋今日咧都好開心，冇錯啦，新進嘅係啦，係啦，就 Sita，thank you。 好犀利啊 ！New Jeans 啊，呢個 係呢隻歌係 Queenie 嘅一個鋼琴版本啦，佢就 吉他 版本，佢就同一個 自己彈㗎。 有改編過嘅，係揾朋友幫我彈彈，然後再 edit 過嘅。咁啲歌詞咧，因為都想符合翻大眾啦，咁咧就本身係韓文嘅，嗱我都改編咗少少，變咗做英文嘅歌詞，咁希望大家中意呢個 version 啦。 好中意啊！ 真係好勁。好啦，咁其實如果係嘅話，我哋即係要介紹嘅就係 New Jeans 呢一度女團先啦，係咪啊？ 係啊，咁 New Jeans 佢呢個團咧就係早一兩年前，兩年前到啦，就啱啱出道嘅啫，其實都算係一個比較新嘅團嘅。咁但係佢哋一出道嘅時候咧，就憑住呢一隻歌 Attention 同埋其他嘅主打曲咧，就好快就變咗做頂流咁滯噶啦， 好識樂壇咯， 係啊， 樂壇新人。 因為就係啲人就話，就係因為佢哋嘅 brand image， 佢哋嘅形象同埋佢哋啲歌。 嗱，我對咩特色咧？其實 係啦，係啦，咩特色？ 係啊， 嗱，頭先好似頭先呢一隻歌咁樣啦，你聽到我 chorus 唱咗好多次 ，You got me looking for attention， 同埋 turn attention 咯， 係啊，就不停咁樣會 loop 同埋講好多次 attention 嘅呢個字。咁呢一個字咧，亦都係符合翻佢哋嘅 title 啦。咁就是一個非常之 catchy， 好中毒，好 洗腦式嘅，洗腦式嘅， 洗腦式嘅。 其實最近嘅趨勢咧，就係啱啱嗰首歌咧，幾乎就中曬啦，就係有三個嘅。第一個咧就係唔超過三分鐘啦，嗰首歌係 喎，好短 嘅。係啦，好短嘅。第二咧就係 easy listening 啦，我哋叫做即係 可以入口嘅， 係啦， 好 易記住嘅，即係唔係啲好強勁嘅音樂，係一啲好舒服啊，聽完放鬆啊， 同埋覺得好好韌啊， 係啦係啦， 首歌好韌嘅， 同埋係啦，第三個元素咧就係 大量英文歌詞啦，同埋會將洗腦嗰個旋律咧放喺歌曲嘅開頭，即係一開頭就要 catch 咗你個 attention 嘅啦。咁啱啱 attention 嗰首歌就中曬，係唔過三分鐘啦，好易聽啦，即係原來好多英文歌詞啦，然後一開頭就已經 attention 咁樣啦。 我想問咧，其實呢個歌詞咧大意上咧講啲咩嗱？我哋以前聽歌咧，歌詞都好重要，譬如我哋投唔投入到個歌者嘅心境咧，例如講失戀，例如講你明唔明啊？即係好多去描寫一樣。咁呢個 attention， 咁其實佢最主要裏邊有冇啲咩中心嘅嘅思想？ 歌詞就係唔重要咯。 其實老實講，係冇嘢㗎。佢係有一個所謂嘅中心思想，就係希望我可以得到你嘅注意。I hope I can get your attention 咁、就是、樣嘅。咁、但係副歌啊，所有啲 verses 嘅唔同嘅歌詞咧，其實灌起上嚟係咪有一個故事定係咩咩？其實大家已唔再執著㗎啦，因為大家都係、即係尤其是韓國歌裏面咧，韓文歌咧，佢哋係會想主要擺個重心落 catchy， 即係容易入口嘅、歌詞嘅內容。係啦，你記得就得啦，係啦， 就會紅啦、首歌。 即係 咪啊？多人識啦， 會洗腦啲啊，易記住入個腦多啲咁樣。 係最近嘅一個咁嘅做法啦，定係其實佢哋不嬲得嚟？因為其實我哋以前都有曾經有聽過啲 K-pop 嘅，譬如可能聽緊一啲比較情歌。或者係啲慢歌，會唔會嘅就係嗰個處理方法，佢哋又會有唔同啊？同埋佢就係同我哋廣東歌其實好唔同。啊，廣東歌嘅話，我哋真係聽歌詞嘅，同埋佢就係話佢首歌嘅話係有意義嘅、你被佢感動嘅係因為佢首歌詞嘅。但如果聽你咁樣講嘅話，呢、這、一個 trend 嘅話又真係好玩唔同嘅嘢啦，係咪啊？ 係，其實點解會呢幾年即係其實以前 K-pop 都會啲、人話係洗腦咁樣啦。 係啊， 近幾年係更加係有呢個趨勢啦。咁係點解咧？係因為近年短視頻即係 reels 咧好興起，即係大家喺 social media 睇一陣就跳第二， 睇一陣廿秒三秒就跳啦。所以而家啲歌點解越嚟越短呢、就係、都可以反映到就係聽眾嘅口味變咗、大家冇呢個 耐 性 方便嚟 去聽咁耐，即係以前可能三四分鐘首歌，而家 起碼 嫌耐啊，所以要 cut 到得兩分幾，等你可以聽。其實有啲資訊性多少少咧，就係、New Jeans 喺上年7月21日推出嘅嗰張 album 咧、全碟六首歌啦。但係個總時長係得12分鐘13秒， 哇！即係全部都係分零兩分，分零兩分。 冇錯，其中最短嗰首歌得37秒，就係、是、Get Up。我昨天聽了就是很短的、然後主打歌 Super Shy 有些口窒添，不好意思，就是2分35秒就已經是 很長 了，已經它是整隻碟最長的歌了， 兩分幾就已經覺得長，它 那30多秒的那隻歌呢就是放在整個專輯的第一隻啦、它真的就是repeat 咗同一句歌詞兩次咁樣咯， 係就係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I don't wanna fight your shadow meet me back in five if I matter to you 就 咁 樣 完啦， 係 喂有得諗喎，30秒我有信心喎、 有信心咩啊？有信心咩？唱一次啊！ 佢有信心，因為咁樣我而加入樂壇啊！ 哎呀，重複歌詞短，你幫我搞， 係嘅。 你只是俾心機咁唱好一句就 得，我使驚。 你再創紀錄，再短過佢，十秒算啦， 十秒， 你十秒算啦。 我哋試下製作呢一樣嘢， 好啊， 好 唔好？阿娟姐，你幫我搞， 我接受挑戰，我接受挑戰。 即係嗱，其實短佢容易係咪就係重複，等到你好快上口啦，記得啦，跟住就會喜歡佢哋歌曲咧，係咪？ 係啦，佢就係想你快啲中意呢個 artist， 中意佢哋啲歌，跟住就狂聽佢哋其他嘅歌。 啊，我唔知呢個問題你答唔答到，就話好快中意，但會唔會好快忘記咧？即係嗱，如果個個都係咁嘅時候，即係你明白翻嚟翻去會唔會咧？ 即係水過鴨背咁。 係啦，反而而家有啲歌，我哋 知 咩叫水過鴨背？ 水過鴨背嘅就係你試下，我係一隻鴨啦。 成天上嚟 講咩叫水過鴨背？ 蛇走。 佢唔知嘅真係，係眼馳你又話。 唔好意思，眼哥。 會唔會咧？即係好快嚟快，即係好快記得，但係。跟住另外可能阿小個人出一隻又係咁樣噶，跟住我又中意咗嗰隻啦，即係明唔明啊？ 都可以咁講，但有樣嘢可以幫到呢啲 artist 可以繼續出圈，就係有短視頻咯，即係短視頻，佢哋係會好持續咁樣去更新唔同嘅 challenge 啊、挑戰嘅影片，可能翻唱翻跳其他人嘅歌啊，或者邀請其他 artist 同佢哋跳佢哋自己嘅歌啊，咁呢樣嘢係會幫到佢哋增加佢哋嘅知名度嘅。 同埋其實 Michael 講嗰樣嘢係真係有嘅，即係我有睇過文章就話 easy listening。啲人就話：咁亦都好易 easy 忘記， 係啊， 有人咁樣講咯，亦都係真係有呢個説法咯，因為真係你聽好多好多，哦呢。 你聽完十幾秒， 係乜下一隻搞唔清楚邊只係邊只？ 你已經唔記得咗上一條片係做咩咯？其實唔記得咗 噶。 係㗎。嗱，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咧係可以幫到嘅。例如以前頭先我喺麥我都同你講咧，嗰只 Nobody Nobody But You 啪啪咁樣，呢啲咁嘅。叫做跳舞嘅台上面加埋啲拍拍嗰啲咁样，可能会令到嗰个留喺脑海， 系啦系啦， 嗰个台风或者嗰啲舞步啊，少少动作啊，系会加强即系个听众或者观众嘅留喺脑里边嘅时间。 嗯，系噶，因为而家都系就系头先所讲就系短视频呢样嘢咧，咁好多嘅 artist 啦，佢哋要表演佢哋嘅歌嘅时候咧，都会请一啲编舞家。幫佢哋編一啲好簡單但係好容易挑戰嘅一啲嘅舞步啦，同埋好容易俾人記住，即係可能頭先啲啪啪啊， 或者馬舞都係啦。 係啊，即係可能之前啊 ，Gangnam Style， Gangnam Style Psy 嗰只歌亦係。咁而家呢個年代呢、這個 generation 都好多好 special 嘅舞步都不停咁俾人記住嘅。 就係、是、比起以前可能好勁歌熱舞，即、就、係、是、普通人跳唔到嘅。 跳唔到嘅， 而家 係 會 係 好簡單啲嘅動作係大家跟到嘅咁樣，咁就大家可以 follow 到個 trend 咁樣。即係製作者嗰個原意就係想最短時間令聽眾 打入個腦。 觀眾 記得同埋記得就冇喜歡就係咁樣。 但係你哋後生女我想問嘅就係話，其實你覺得今日係冇問題嘅，係咪啊？你們 如果是一個即是平常心咁樣 as 一個好一般嘅聽眾嚟聽，我就覺得冇乜問題嘅，因為我自己都覺得呢歌嘅編曲的而且確都幾好聽啦，咁 artist 亦都表現得好好睇啦。咁但係如果我係一個真係好熱愛音樂嘅，咁我就覺得呢件事某程度上係有少少商業化咗，which 係有少少可惜嘅，因為以前係大家都會聽好多唔同種類嘅音樂啊，即係譬如情歌啊，或者一啲好 punk 啊 rock 嘅嘢啊，咁但係而家就變得好 mainstream 啦，都大家而家嘅編曲都係主要都係。為咗 同一個方 向，我同意你講，即係種類就係得一個咯，係咪啊？ 好似有條公式咁樣。 係，其實佢係真係有條公式嘅喎。係啊，曾經都有講過嘅，就係話係啊，佢哋係其實有一啲嘅格式啦，佢哋嘅 beat 啦，同埋有時嘅就係我發覺一首歌裡面嘅話，佢轉 beat 嘅嘛，係咪啊？即係呢個都係佢哋嘅其實一個 formula 嚟嘅，會唔會係啊？ 都係噶，都係噶。 同埋我都同意咯，即係會即係學 Queenie 咁講啦，即係係一方面係好易聽、好細路，但係一方面喺音樂嘅角度就會覺得有啲可惜咯。即係為咗商業化啲，但係冇咗嗰個音樂嘅元素咁樣咯，可能。 唔緊要啦，潮流真係一浪一浪嘅啫，或者第時興翻啲比較 mellow 啲嘅咧。 好啊， 好似只歌咁送俾我哋啊，最後係咪？ 好，介紹一下咯， 冇錯。咁咧，最後有隻歌就係為大家帶嚟 K-pop 其中一隊好有代表性嘅女團 Twice 2016年嘅出道歌《Like You》啊！ 多謝風騷斯達，依家繼續出現我哋嘅片段人間，留意留意。 哈薩米達。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交所在9月23日起实施恶劣天气下不停市的安排。处理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陈浩廉说，业界有一定时间准备，如果到时有券商面对结算困难，会由港交所代为履行结算责任，但需要符合条件，包括申请时要解释为什么不能够在恶劣天气下开市，以及日后部署详细支援措施会下月初公布。证券商协会说，不少券商在疫情期间有在家工作经验，要他为客户落单或交收，相信新安排下很大比例的券商可以处理到电子交易。政府日前发表香港氢能发展策略，明年上半年向立法会提交修例建议，为氢气的生产、储存、运送、使用、供应等提供法律基础。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香港地方小，难以大规模制造氢，但本港的机遇是背靠祖国，内地有很多氢产品，本港可作为窗口，成为向国际示范推广的基地，有关产品亦可以在香港融资，因此氢能产业发展除了可达至碳中和，亦可增加商机。谢展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氢能成本仍然相当贵，价钱是目前最大挑战，短期内未必大规模使用，但长远来讲，传统燃料将慢慢淘汰，因此要在不同地方试验，例如巴士、洗街车等重型车、港铁轻轨、地盘、货柜码头等，目的是确定使用场景，并制定守则，找出哪些行业符合成本效应，然后鼓励再壮大。欧盟驻港澳办事处表示，今年秋季开始，非欧盟旅客入境欧洲将有两项新安排，包括所有非欧盟国民旅客需要在边境登记指纹和面部影像。另外，办事处社交网页又透露，来自免签证地区的旅客，包括港人，需要在入境前在欧洲旅行资讯和许可系统申请旅行授权。措施按计划将在2025年上半年开始实施，申请人需要在出发前先网上办理，有关许可收费7欧罗，有关许可收费7欧元，有效期3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去到下午1:30。现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264点，升348点，成交金额5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0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39点，跌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5蚊，升8蚊；建设银行5.78升1.7。中国海洋石油22.25升8毫，盈富基金18.63升3.4，美团117.7升2.7，小米集团18.08升7毫，工商银行4.5升1.1，比亚迪股份239蚊升5.4，中国银行3.9升1毫，不理不理136蚊升14.7。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09，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85，加元1.372，人民幣7.256，

你已经五啊几岁人噶啦，唔该你生性啦。第时我嫁咗或者我走咗，边鬼个理你啊？你唔好咁任性好唔好啊？ 哪女啊吓，真系咁咯。你阿妈我咧咩都唔识噶嘛，我净系得个样靓嘅啫。你睇下系咪好靓？系咪好靓？真系好靓系咪？好靓啊！我照镜嘅时候嘅话，我都有一啲爱上自己，有啲初恋嘅感觉。嗱咁点咯？你唔好理我啦吓，你由得我饿死街头，饿死街头。 嗱你唔好同我扭计啊！嗱你唔好同我嚟呢套啊！你有本事，你咪自己搬出去住咯。 唔系，阿妈应承你啊，我听日咧，我即刻去搵嘢做，我自力更生啊，我做到寒晒背啦，做到烂晒啦，仲有咧，对啲眼睛冇力甩晒啦，咁样，我啲眼甩晒，哇，好核突啦！我以后话俾你听，我唔再靠人。 嗱，你搵工做，你识做啲咩啊？你有咩本钱啊？你咧就寒背啦，难受啦，你仲有咩眼入毛啦？你个样咁肉酸啊！你搵到啲咩做啊？搵鬼啊！ 我讲下啫嘛，你唔好咁踩你阿妈咯。你知唔知啊？我话晒当年都系尖东四大美女、八大娇娃，我仲攞个九龙公主安慰奖噶，我个奖都仲喺度噶。你估我浪得去命噶？ 阿妈，你个奖发毛噶啦。嗱，我知道你巴闭啊，但呢啲咧系讲三年前嘅嘢啦。我哋唔该面对现实啦，妈。 我面对紧噶，你睇下我个样子，我几认真。你话俾人听，我今年28嘅，我啲人信啦，系咪啊？ 有人信，有人信，黐线嗰啲咪会信咯。咁啊点啊？ 嗰啲都系人啦、啊，阿女啊，你好衰噶，你唔好成日窒住我得唔得啫？ 得，我哋咸鱼翻身，咁我以后咪唔话你听晒你讲咯。 系、啊。你睇下，基哥、光哥，甚至乎珍姐、华姐，喺呢两年嘅话，个个都好似咸鱼翻生咁样，几时轮到我哋呢？ 阿妈，与其喺屋企坐喺度等运到，不如我哋试下主动出击，搵翻你以前啲老伤口。 我好多噶，就系咁样，我玩咗好伤脑筋，搵边个好呢？你话搵边个好啊？梗系搵边个好啊？ 冷静，嗱，咁梗系搵最多桥、最多计嘅喂喂哥。 喂，两个靓女啊，做咩咁坐档喺我饮茶啊？ 好衰噶，真系你啊，挂住伟伟哥你啊嘛， 挂住我， 唔揾你倾下计啦，点啫？有冇挂住人啫？ 你又唔系依家挂住你做咩啫？ 我有噶， 挂住我心都变晒形啊！你睇我而家个心， 好衰噶，你都系妹妹仔啊，你呃人噶你， 喂，衰妈。唔好嘥时间啦，快啲入正题啦！ 哦，系啊，系嗱，收到啊！ 点啊？ 嗱咁嘅，即系嗱，喂喂哥啊， 唔好啊，讲嘢得噶啦， 系啊，哎呀，我两母女咧最近好唔掂啊， 好唔掂系， 想问下你咧有冇嘢做啊？咩都得噶，做苦力噶，咁样我个女唔介意啊，我只要有钱，你佢将做完啲咩嘢，我有钱得噶啦，我吓。 喂，阿 B B， 你系讲真噶？呢样咪真系想出翻嚟做先？ 系啊，威哥啊，其实我对香港嘅娱乐事业咧贡献都良多，话晒香港嘅 GPA，GPA， 嗱， 妈，够啦， 唔系咩？ 我嚟啦，哦，嗱，威威叔，嗱，我同我妈咪咧就想搵翻份嘢捞下咁样， 系啊， 但求两餐温饱嘅啫， 三餐或者四餐温饱会好啲啊，都唔贵嘅。 得明晒啊！咁我哋今日见面真系太好啦。 系 嗱，我话俾你听，我有个 super boss， 无敌大老板，几十个亿啲钱到我度咧，到底摆边度好？佢成日问我有咩好搞啊？咁样，咁我建议佢搞一个超级无敌嘅大 project。你哋想唔想知系乜嘢 project 啊？ 想啊！ 大家听住啦，噔噔噔噔，嗰个大 project 就系搞东方不夜城 No Light City。 哇！听个名好似好劲咁啊！东方不夜城 No Light City 啊， 系啊 ，No Light City 正啊，开正我嗰饭啊点啊？嗱，我带18组啦，每组18个啦，18得个八，即系几多人啊？吓， 妈咪啊，你听埋威威叔讲先。 系啊，阿女就有前途啦，阿 B B 啊，今时又不同往日啊，一个酸梅两个核，我哋搞呢个 No Light City 系啊，对唔住，我同老板讲。签咗保密协议，而家唔好讲住。不过应承你哋一定预埋你 ，OK 啊 ，OK 啊 ，OK。阿女啊女啊，今次真系发达啦！嗰个威威哥系我贵人嚟嘅，每次我冇运行嘅话，佢一出现咁，我就有转机噶啦！我哋即刻埋班，我哋重整旗鼓。我有喺香港娱乐事业上面嘅话，留低我 B B 呢一个名啊 ，B I B I 吓，我要占一席位，我要再领风骚，称霸武林 music 吓。 在台上我觅理想。 啊，阿妈你搞咩？ 嚟，系要找到理想，一于要站在台上，换到人样模样。始终会胜为最响，点解歌词唔啱嘅？ 做在岁形象，咁点算痴心妄想？任我花与君都会得各样赞赏。 就算高峰最顶，听不到欢呼拍掌，未怕在最头上，只得到一声叹息。就算踏进前路，只找到心中痛伤，亦要高叫声。 咩？你做咩事？ 够啦，醒啦！我哋唔好挂住发白日梦，好冇？ 你冚我一巴！醒啦醒！ 你啲姊妹咧 咩？ 一唔系就上晒岸，一唔系咧就移晒民。你仲有啲乜姊妹啊？ 谂下谂下谂下谂下，冚得几巴我先醒。哦，我谂到啦， 哨牙针， 哨牙针。九十年代红透尖东半边天，所有嘅大老板、大明星都会想请佢吟一杯。肥仔水，不过都被拒诸门外。后来唔知佢得罪咗边啲嘅坏分子，结果一夜白发，一夜哨牙，谂起都真系觉得好唏嘘啊！ 查克先生你好，我系志客意意真真啊，而家为你提供服务，请问几多位嚟饮茶？好，三位，诶，请揿张掣，攞张飞啦，然后静心轮候。诶，两位茶客阿姑，你哋好，我系知客依依真真啊，而家为你提供服务，请问几多位？ 喂呀，哨牙真啊，我啊 ，B B 啊， 真真 Auntie， 我系 Q Q 啊 ，Q Q 啊 ，Oh my God， 系 B B， 同埋你个肥女啊 ，Q Q 啊，好耐冇见啦， 真真 Auntie 啊，我同我阿妈系专登嚟过嚟揾你 噶，系啊， 诶，又话嚟揾我，橙都唔买包，两手揈揈咁似咩啊？ 系啊，好衰嘅啫，呢个哨牙真啊，你讲嘢仲系咁口臭嘅， 我抵你。 哎呀，你嫁唔出嘅，你咁样， 你嫁得出又点啊？你咪又系离婚你，提起阿嬲，当年你同我争， 算啦，过咗咁耐啦，冇睇呢衰嘢啦。 好啦好啦好啦，嗱，真真 Auntie 啊，我哋咧就咁耐冇见啦，不如我哋坐低慢慢倾。 系啦，喂，估唔到你喺度啊，喂，咁多人嚟饮茶嘅话，哨牙真有冇位啫？ 有冇位？你睇到噶？ 唔系，嗱，嗰边嗰边嗰边咧有张细台嘅，俾我哋入去啦。 咁多客睇住前面啊，着西装好样衰嗰个呢度经理啊，俾佢睇到我俾你哋打尖，炒我都有份啊！ 个样有啲似马小强啊， 吓都似， 系啊系啊，咁衰咁样衰都系唔好啦。喂，咁点啫？你揸低话攞咗飞咁得唔得啊？ 等我嚟，冇嘢难到我手啊，真嘅。阿妹就嚟中秋，帮我买两盒七星半月，两盒五二月。原价2888，好姊妹早料价1388，咁咪即刻有位咯，你识做啦。 Auntie 真真啊，嗱唔系嗱，端午节咧就过咗冇耐，你有排先中秋， 咪系 我同我阿妈咧都唔食月 饼，唔食噶， 食声啲咁啊，仲有计嘅，七月愚人节我哋酒楼全球首创鬼咁斩鬼套餐，有豆腐。牙菜仔、龙眼有礼盒装添啊！ 哎呀，哨牙真，你唔好讲住啦，又有两台客走咗啦，不如俾我哋啦。 乜都唔买嘅，好啊，两位茶客阿姑，几多位讲啊？ 两位啊， 两位咪自己揿飞咯，嗰边啊。 搞错啊！等阵等阵，哎呀，吓，喂喂，个大佬搵我喎、啊。吓， 人妈、啊、你唔好嘈啦，你快啲听先得唔得？ 听啊，真系听，听好嘛？Hello, BBC 屏。 啊，点解有个鬼婆讲 sleeping 嘅？唔知噏乜，打错啊！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我 Q Q 佢收咗先啊，咁点算啫？ 阿妈，你发咩黐线神经？你做乜佢都学人讲英文嘅啫？ 唔系 BBC 屏 啊，好啦。 走错了。 哎呀，好衰噶！你我打翻俾佢咪得咯，喂喂哥啊，你头先系咪打电话俾我啫？ 啊，系啊系啊，有个外国女人讲 sleeping 啊，我嘈醒咗佢啊，佢话唔知咩 BB sleeping。 翻翻嚟啊！ 你做咩嘢笑啊？ 妈，我好开心，我听到你把声。 喂，有冇时间食晏啊？ 一齐食晏好啊！我咧同我个女啊，嗱一阵间咧嚟搵你倾嘢啊，大生意嚟噶。 一阵 send 个地址俾你吓，系咁啊，唔讲啦，拜 拜。好吓，哎呀，老板啊，你搵司机嚟接我哋好啊，咁去边度食啫？深水湾，哇，好高档啊，仲有贵宾房添啊，琴日先去嚟啫嘛，又话去过加拿，哎呀，好啦，一阵见到拜拜。 哇，真系噶，去深水湾食啊，喂，行啦。 阿女啊，攞翻张飞嚟啦。 妈咪啊，我哋仲入去饮茶咩？ 好啊好啊，欢迎两位尊贵嘅客人，我已经为你哋准备好一张靠近落地玻璃、远望繁华闹市、鸟瞰都市繁华嘅靓位。请问你哋想饮咩茶呢？我哋想饮深水湾，直情冇落地玻璃，贴住咁远咁样望住茫茫大海，鸟瞰深水湾深不见底嘅奢华景致，海底野热饮， 即系点啊？ 阿女啊 ，Let's go。 唔系喎，我免你茶钱，我送我送多十包湿纸巾，加个红豆沙威翻嚟啊喂！ 喂，妈咪，咁我哋而家即刻坐的士去深水湾。 等阵，喂喂哥啦，发咗地址俾我啦。 你俾我睇下。诶，咪住， 咩嚟噶？ 又系呢条街咁刻意嘅？ 你睇清楚啲先啦，几得意啫？ 呢条街啊！呢、這个号码咪就系头先哨啊，真 Auntie 嘅 吓，睇过咁间餐厅叫咩名啊？ 深水石又系二楼，上翻去睇下啦。 嘿，茶客阿姑，茶客阿姨，你哋好，又系我之客依依真真啊！而家为你哋提供服务，诶，又系你哋嘅。翻嚟做咩啊？咁快嘅， 哎呀，唔好咁啦！哎呀，哨牙真啊，有嘢问啊！你知唔知咧？深水石喺边度啊？ 深水石，我响深水埗卅几年未听过咩深水石、啊，睇下系咪真系我呢度啊？ 系、啊，地址一样咧。原来你哋又系叫做深水石啊？啊，咁啊，三位啦，唔该。 且你哋搞错啦，我呢度唔系叫深水石，系、啊、叫食水深。 吓、 啊，成个深水埗最出名噶啦。 哎呀，是但啦，真真啊，你头先咪话咧，咩话面茶送糖水啊？ 系啊，咁张飞咧？ 吓、啊，你头先撕烂咗啊！个床打食个渣， 收下真，咪玩啦！大家一场姊妹又咁熟啦，当有飞啦。 咁吓，讲对唔住先啦。 吓，对唔住啊，靓靓兼可爱嘅真真男子。 哎啊，两位到咗啦，点啊？攞到位未啊？吓， 当你哋一分钟前仲喺度咿咿哦哦哔哩吧啦嘅时候，识时务有进取嘅真真即系我咪，已经为三位尊贵嘅客人预备咗一间优雅嘅房间，里面配备独立洗手间，提供冷热水洗手。三位呢边请啦， 呢个醒目嘅芝雅小姐，嚟入去啦，有前途吓， 请行呢边。 嗱咁样啊 ，B B， 我呢个大 project 咧，成事机会好大。我想问下你埋唔埋到班先吓，最紧要吓。 哎呀，咁即系咁埋紧啦。 你做嘢积极啲，进取啲。你仲系好似以前咁，不知进取懵啊懵啊，成片萝卜糕咁，你冇前途，你玩完你死得噶啦，唔得噶啦吓。 你 学下人啦，人哋一个酒楼之日，你个几醒先得啊？虽然佢哨牙呢个口水喷出嚟，但你都冇问题，即系醒目啊。 咩啊？ 当你同我妈咪咧一分钟之前仲喺度咦我唔知乜乜做乜嘅时候咧，更加事无进取嘅我啊 QQ 啊、me 嗱，已经咧帮你成功再邀请咗之下阿珍珍、 哦、 加盟我哋 Happy 妈旗下嘅，佢而家咧就唔再叫秀牙， 咁叫咩啊？ 各位，我系 Sisi 方玲，十六岁成二再成二啊！我嘅志愿系成为一个出色嘅。 唔使讲，唔使讲。喂，阿 Baby，、哦、你入围，今次靠晒你哋啊、 哎！多谢伟哥啊，阿女啊，你又叫 D D 吓 ？D D 啊 ，OK。 咁我哋就系尖东三档噶。 更花四朵，更花。 翻嚟先啦，企上台做乜嘢啫？你当呢个咩地方啊？ 跳十字步 你咪 好好啊！ 功夫乜嘢成咯？ 系咯，跳十字步添。 做咩嘢咁样啫？ 有咩唔妥啊？ 功夫乜嘢成？系 No Light City， 净系做日头一家大细玩嘅 No Light City， 唔系你哋先跳上台踢腿嗰啲嘢啊？知唔知啊？ 收到 ，City Diddy， 系 跳绳。 对 band 系好远度操埋嚟，嚟啦嚟啦，到啦到啦，我哋准备啦， 系嚟嚟嚟埋咗 ，Didi 喺度 ，Didi 喺度， 哎呀，你整个 人快啲嚟啊 ，Didi Didi 喺度， 我系米奇老人啊，我 人人常欢笑，不要眼泪掉，时时怀希望，不必心里跳，在那人世间上做工。是人间小得志，世界真细小，小小好小得真奇妙，妙妙这一刹在真系细世界娇小而渺小。I love you。朝见有朗月耀，良朋同欢聚，相依相对笑，万里难假装，心里情长。天知人间小得